度，相对湿度6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达摩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632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6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9，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50.19美元，卖出205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咁啊都有白元浩啊，继续咧喺收音机嗰度咧，又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今日2022年嘅3月9号。咁啊，见到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嘅，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都系啲天气比较干燥嘅日子啊，吓，咁啊，大家注意住补下水。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我觉得天气都几好嘅，咁啊，见到出边咧，即系可能今日都会有啲蓝天嘅感觉啊，咁啊，因为望上去嘅时候都见到有啲星星啊，有月光啊，咁样。 微微的弯月啊，仲见到啲星星，咁啊都系一个令人觉得几舒服嘅早上嚟嘅。希望大家今日咧喺各方面嘅工作啊、学习啊都可以顺顺利利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咧过得相当之快，时间咧好有魅力嘅，因为佢会好多时主宰住好多唔同嘅事情，啊主宰住我哋嘅成长，主宰住好多成功同失败。我哋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空间啊，留低住一个又一个嘅足印。但喺我哋身边咧，啊原来每一个足印上边。都有好多嘅朋友去到咧，就系支持住我哋啊，去到咧就系俾我哋力量。人喺困难嘅时间，需要咧就系好多唔同嘅补足啊，好多咧就系辅助嘅。人喺顺利嘅时间，亦都需要咧就系带点喜悦啊，让人陶醉。人喺寂寞嘅时候，有阵时你会发觉啊，成夜整夜都瞓唔着啊，身边咧啊又有人陪住你咧，成晚都唔瞓。朋友咧系一种好特别嘅感觉，一种咧令到你会觉得啊，有阵时会牵挂，啊脑海入边咧会出现佢嘅身影，喺失意同伤心嘅时间，你又发觉有一个嘅依靠。所以生命当中咧，啊除咗要尽量啊珍惜朋友之外啦，仲要咧就系尽可能啊做好咧就系一个心底善良嘅人，凡事咧懂得感恩，识得讲多谢。咁你嘅生命咧，就唔单止话成唔成功之余啊，更加可以话咧，就系有一种满足快乐嘅感觉。 喜欢记起如何地初遇他跟你。如干一杯那种暖暖滋味，怎么说起？曾无奈分别的凄美，如同成长中必经那句，舍不得你。思忆中给你留座，歌声之中不止一个我，一些歌，一些经。这生不枉过，行李夹多。这么彻底，随年月生活的细腻，才尽力的超出恋爱那关系。可放低，唯独是你那个可取替，完场时就是话别别后还有默契。风波中不再无助，只因身边不止一个我。今天起可否跟我下世纪起一起过？ 才是生命的交错。如没有你，我这生会怎过？ 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阿里嘎多》。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好多都市人都习惯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对眼亦都会因为咁变得疲倦同埋不适。不少人更加会因为咁自行去到药房买眼药水看门口。不过咁样乱咁滴眼药水，反而有机会导致青光眼噶。严重嘅话，更加会令到视力受到严重嘅损害。每年三月嘅第二个星期都系世界青光眼周，所以今朝早都同大家讲下青光眼嘅相关资讯啦。有医生就话，患上青光眼的其中一个高风险的因素就是长期这样使用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在临床上面，这一类的眼药水可以有效抑制发炎，抑制免疫过度反应。不过如果长期使用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就会增加眼压，而眼压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或导致青光眼影响视力。所以必须要经过医生处方同埋监察用量，先至好用呢一啲含有类固醇嘅眼药水啊。其实长期使用含有类固醇嘅眼药水，的确系有发继发性青光眼嘅高风险因素。不过亦都有其他成因嘅，包括咗虹膜炎经常复发、糖尿眼等等。至于比较常见嘅原发性青光眼，高风险因素就包括年纪上升、深近视、远视、眼压高，又或者有家族的病史了。而医生更加强调，青光眼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所以就呼吁5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定期接受检查。如果有直系亲属患有青光眼，或者有其他高风险的因素，好像头先所讲，好深近视、有远视等等，最好呢就在40岁左右开始接受检查了。其实青光眼的治疗有很多种，各有不同的成效、副作用和风险。若果你对眼不舒服，或者你已经是确定了自己患有青光眼，就应该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地商量，再按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病情和经济能力等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重要记住啊，医生头先都讲到，大家应该定期咁样接受眼科嘅检查，确保自己视力清晰，各方面正常。咁样你就可以确保自己每一日起身擘大对眼嘅时候，都睇到最清晰、最靓嘅画面啦。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心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圈飞，再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 始，那过不过，突然那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令换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谁斗丢假斗虚假，让我最潇洒，懒招架，逐个反派彻查舆论的笑话，说穿了不必你彰显身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刚刚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吃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我望出边嘅天气方面系点先？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嘅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咁啊，下周初，下周初潮湿有雾咯，咁啊，日间咧亦都系温暖嘅。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而家啦，疫情咧就严峻嘅，咁有大部分嘅措施啦，抗疫嘅措施都系维持到4月20日嘅。不过咧，考虑到市民对于理发服务嘅需要，咁啊而疫苗通行证嘅运作咧，哎呀都几好喎，畅顺。咁所以咧，理发店啊，即系嗰啲叫发型屋啦，喺以下嘅条件咧底下就可以喺3月10日，即系明天咧，咁啊重开啦。咁啊，大家如果系从事呢一个发型屋嘅咧，咁啊都要注意啦。咁如果你系谂住去非法嘅，谂住剪头发嘅，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咧有冇符合呢啲嘅叫做条件。好啦，第一，员工同埋顾客佢都需要咧就系接种一剂嘅新冠疫苗嘅。咁啊，顾客咧亦都需要咧就系使用安心出行啦。啊，仲有咁啊，工作人员同埋顾客全程咧就要佩戴住呢一个嘅口罩嘅。嗱，咁啊，而家咧現行嘅措施啊，咁啊將會維持啦。咁啊，包括啲咩咧？嗱，食肆最多咧就係兩個人一台，咁啊，淨係最多都係兩個人撐台腳嘅啫。晚六朝五咧就係禁堂食嘅，咁啊兩個人限聚令，以及咧就口罩令啊，仲有喺度啦。嗱，禁止私人地方進行涉及咧就係兩户以上嘅聚集，亦都咧就係關閉一啲指明嘅處所啊。咁啊，大家努力住，咁啊壓止呢一個病毒繼續喺呢個社區嗰度傳播啦。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了，晨光成语百科，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的传说的，我们做人呢很多时候都还是当然要精益求精，样样东西呢尽量跟自己说要做到最好的，一定咧就要专心致志，咁啊所有嘅事情咧先至可以咧做得最好。就算啊个结果未必系好似你所想嘅一样咁样嘅，但系只要你尽过力嘅话咧，你又发现原来有第二个一样可以令到你觉得接受同埋美丽嘅结果噶噃。好啦，头先话有传说就系呢个五台山曾经有一种嘅雀仔叫做寒号鸟。夏天嘅时候啦，咁佢羽毛咧就非常之丰满，哇，好靓！望起上嚟咧，离远睇已经咧就系非常之耀眼，直头咧一路飞嘅时候有一种嘅光彩喺度，千祈唔好喺度谂系啲雀仔。的而且确咧有好多嘅雀咧，我自己都有见过，非常之独特嘅颜色啦，望起上嚟好靓。咁有阵时喺树枝上面咧，你都见到咧就系好抢眼嘅。在地上面行的时候亦都觉得它很可爱。天上面飞的时候更加有一种哇好像仙女下凡的感觉。有些雀啊，譬如你幻想一下，譬如孔雀这样在天上面飞呢，其实真的很漂亮的，长长的尾巴。那这种雀呢其实它亦都是非常非常之漂亮的鸟类来的。 当佢张开翅膀，好得意咁样去到唱歌嘅时候咧，仿佛就好似喺度讲紧，大家睇下我几咁靓。啊，呢种嘅雀咧，其实都有一种好特别嘅生态嘅，就系佢哋从来咧都唔会筑巢噶。诶，佢哋唔筑巢噶，系啊，因为佢哋咧净系顾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可能实在太靓嘅关系啦，所以咧大家咧都会俾好多嘅食物佢哋嘅。咁佢哋都唔使揾嘢食添啦，咁靓嘅雀仔，好似放养啊，大班人俾嘢佢食啊，希望目睹佢一睹佢嘅风采。所以呢种雀咧，传说入边就系话佢哋咧净系识得玩嘅啫。好啦，去到冬天啦，原来去到冬天，佢哋嘅羽毛反而咧就会剥落噶，嗰种靓华丽嘅感觉，咁啊当然见唔到啦。由于佢哋咧都冇筑巢，去到夜晚嘅时间，佢哋只能够咧匿喺嗰啲石缝入边、石头入边，梗系冻啦。嗰啲石罅啲风呼呼声，哇！仲要冇乜羽毛、啊，好多呢一类型嘅雀仔咧都因为咁样而冻死。冇冻死嘅都唯有等到咧就系日头出嚟嘅时候，不断自我安慰，低声沉呼。于是乎，就有人话呢一种嘅雀仔就好似某一啲人做嘢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可能因为佢哋放低佢哋嘅声音喺度叫嘅时候，得过要个。于是乎咧啊，喺啲成语就叫做得过且过出咗嚟啦。且意思就是解譬如暂且啦，不作长远的打算，形容呢做人啊简直呢就是马虎，敷衍了事，过得一日得一日。你的生活又是不是想住得过且过咁就算数呢？如果是的话，不妨想一想有啲咩目标。如果唔系好似呢种雀咁样，去到冬天嘅时候你就会冻到铁铁震，遇到困难嘅时候你就唔会懂得用啲乜嘢办法去到解决㗎啦。 连邻间刻记一种心，人心意贴近。 呢只歌叫咩名先？报复式浪漫。嚟自 J 风冯允谦啊，时间都已经系早上嘅6:29啦。咁啊，转头咧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28,475宗经核酸检测确诊个案，当中有9宗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在星期一傍晚至午夜，经由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而核实有效的个案，一共有14,715宗。中心又说，过去一两日的确诊数字没有再爆炸性上升，疫情有回稳迹象，但是仍是要观察。政府提醒市民即日起会以抽样方式和经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呈报的市民进行核酸复核测试。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委派检测承办商负责致电通知被抽样作核酸复核测试的人士，并安排快递员即日或者翌日上门送递被空色纸样本收集包。样本收集包只会放到相关人士的住所门外，并需要在20分钟内将已采样本的样本瓶放返出门外，被快递员收回。市民如果对检测承办商的身份有疑问，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早前在申报系统呈报结果时获得的参考编号以作识别。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禁止俄罗斯石油和能源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等。拜登认为这一项举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战争是一项沉重打击。拜登承认能源价格将会上涨，但捍卫自由必须要付出成本，强调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是与盟国协商之后作出，宣称会尽其所能控制汽油价格。美国亦都宣布年底前将会逐步减少由俄罗斯进口石油，欧盟国家暂时未有跟随。不过欧盟委员会亦都正在研究措施，试图令欧盟可以不依靠俄罗斯天然气。美英措施公布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上升，布兰特期油上升大约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情报平台。申报的人士需要提供个人的资料、家居接触者的资料、个人的病征和家居环境的基本资料，亦应该预备一张快速抗原测试的一个相片以作个记录。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起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 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每一个试习我都要有一个兼觅，是课我写新闻稿的时候是写到去 pitch 到记者的。 她是 CIBS 广播人创业家 Sumio。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Rody 最主要是一些搬运乐器的工作。在香港我们如果出去做事，我们会叫 Guitar Technician。 她是 CIBS 广播人 Guitar Technician Franki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点37分的时间，15度的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的，要打电话给 Kitty 吵醒他，所以听众等耐了少少，不好意思。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华。早晨啊，晨光的听众。 是啊，手忙脚乱。 我醒了。 是啊，是我手脚慢啊今天。 我不是叫极不醒。 是啊，所以今早不知道是不是手手脚脚今早不知道做什么，突然咚咚地咧，唉，拎起呢个电话揿电话都揿错几次，真系阴功。 你唔舍得嘈醒我啫，咁啊，你系咪打错咗电话？ 我冇，今日冇打错电话 啊！我吓死我，以为你打错，打揿错咗 number， 揿咗你真系嘈醒人啊！ 嘈醒咗阿强啊！ 系咯系咯，我唔使一朝早你俾人闹啊嘛。不过今日咧天色好靓喎， 有啲咁嘅事。 可能因为你真的迟了一点打电话来了、所以呢个太阳白白就开始出来了， 哇， 已经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了。 是那吹走那些早上早、寒气、哦。 是啊是啊，是不是因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即是其实今天是相对没那么湿呢，是啦，干燥一点，所以呢望出去的景致都好靓啊。 哎呀，我都好想看一下，但是现在只有四埲墙在这里咋。 哦，不紧要，你放工的时候都好靓的，太阳白白出晒来的嘛。 但现在不同颜色的嘛。 咁啊系，因为嗱，而家虽然我唔系向住晒东边啦，咁啊有少少山阻一阻住啦，不过咧都轻轻见到向即系东边嗰边咧有啲红红地色嘅红霞喺度咁样咯。 哦，哎呀， 系因为太阳出紧嚟，系啊，好靓啊啲光，有啲渐变色咁个天而家。 哎呀，喂，转头影张相俾我望下。 哦，又得啫，又得啫， 系咯， 唔好羡慕我嗰个。 我妒忌啫。 咁讲咧，即系呢排大家都留咗喺屋企啊嘛，通常啲朋友即系倾偈咧，都会系咁喺度问，喂，你煲咩剧啊？有咩睇啊？睇晒咯，睇完呢套有咩好睇啊？即系通常大家都会咁样互相介绍啊嘛。 吓， 系啦，咁但系咧，我发现原来我最近咧都多咗一个兴趣嘅。都你话好中意又唔系嘅，但系因为我以前真系比较少咁集中去做呢件事咧，咁我觉得啊都唔错啊，就系睇书啊。 哦，哎呀，我最近又我都有睇书喎，咁啱。 系啊，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即系留喺屋企咧，都系搵嘢嚟睇啦。咁、睇完电视之后咧，就睇书啦。咁、其实我屋企本身都有唔少书嘅，即系我之前都有提过，搬屋咧，即系都有好多箱书搬嚟搬去噶嘛。咁、但系咧，好多都系即系好买嗰阵时咧就好想睇、哦，咁但系好多咧都系睇到一半或者睇到大半，咁啊跟住又有其他嘢做咧就放低咗啦。 嗯。 咁但而家咧，即系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咧，就可以完成埋嗰啲未完成嘅书咯。 哦，最近有啲咩书可唔可以又即系分享一下 啊？而家够唔够时间噶？ 够嘅，够啦，放心。 哦，我尋日咧就睇咗一本未睇曬嘅，睇咗少少啦。咁佢幾得意嘅，又係講睇嘢，就係睇咩？睇電影嘅。咁嗰本書咧，有啲似你細個睇完一套電影嘅少少影評咁樣啦，即係好似一個 summary 咁樣寫低咗嗰個作者。咁但係佢全部咧都係大概係關於一啲戀愛嘅電影嚟嘅。咁佢咧就會將嗰套電影，譬如裡面一啲好入肉啊、好導入嗰啲講愛情嘅證據咧寫咗出嚟啦。咁、然後咧佢就會 base on 嗰一句嘢咧講下佢自己對愛情嘅一啲睇法啦。咁、然後咧喺註腳嗰度咧就會介紹翻我講緊嗰套電影咧大概即係兩三句嘅啫。嗰、那個即係嗰個故事係講啲咩嘅？咁如果你睇完嗰句證據，覺得哇講得好重喎、哦！咁可能就会令到你想睇嗰套电影啦。 哦，神光爱情金句咪可以做。 系啦系啦系啦，不过佢中间咧就有好多即系有啲演绎啦，即系作者自己一啲睇法啦，即系嗰句金句讲咩咧？咁大概佢自己有一啲嘅故事啊，咁样分享一下啦。咁如果你睇完之后觉得我好认同啊，系啊，我而家系觉得系咁样啊，即系譬如放唔低一啲嘢咁样，咁可能跟住你就会睇翻啊佢介绍嗰套电影其实系讲咩嘅咧？咁你又可以再睇咯。 哦，都几好喎、啊！啲书即系你睇完本书就有延续、啊，感觉系。 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佢里边好短嘅啫，每一句证据加佢自己嘅感想咧，都系两版咁样嘅啫。咁、所以其实佢本书咧系睇咗好多套电影嚟噶啦，已经佢自己。 哎呀，咁都几好喎、啊！咁听众又可以揾下呢一类型嘅书咧，即系睇完一本书之后，又可以令到你可以延伸做其他嘢嘅。咁唔会话睇完一本书，斋睇完跟住又睇第二本，感觉好似乐趣好似多啲喎呢个。 系啊，系啊，其实有少少似电影嘅一啲简介咁样 样。系咯，都唔错喎。咁啊，睇下大家今日会在家工作嘅休息下嘅时候咧，可以用啲书啊，去到咧就系净化下自己嘅心灵啊，咁啊可以舒服啲啦。如果唔系成日又做嘢做都辛苦啊，吓唞下啦。 我翻嚟啦，转头 好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望一望《晨光百科》先，我哋寻日咧就解救呢一个嘅海洋。研究咗地球点解会有水啦，亦都咧就系知道咗点解啲水会咸，海水会咸嘅咧咁样。好啦，咁但系点解有一啲嘅海域嘅海水比其他地方嘅仲咸嘅咧？普遍都咸噶啦，但系有啲系仲咸，点解咧？例如讲红海啦，红海嘅海水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咸嘅，平均一公升嘅海水入边就有44公克嘅呢一个嘅盐嘅。比平时我哋嘅海水35公克咧就为多噶噃。波罗的海咧就啱啱相反，平均一公升嘅海水入边咧就净系得20克嘅盐嘅啫。咁你见到咧啊，原来海水佢哋嘅咸度啊盐度亦都有所分别噶。有一个海湾啊，甚至乎咧只有每公升啊4克嘅盐分啊，造成呢一种现象就系因为譬如波罗的海嘅海水啦，佢哋非常之冻嘅。冇咁容易蒸發啊，咁亦都會令到佢哋嗰個叫做鹹度咧啊有所不一樣。好啦，我哋成日都話海洋海洋咁樣，海同洋啊，原來又有一個嘅少少嘅區別嘅。海咧係洋嘅附屬嚟嘅， 咁啊，即系字面嗰个三点水嗰个两个都系海啊，同埋洋都系三点水嗰、那个。咁我哋咧就可以喺以下两点啊区分嘅噃。第一，海咧可以系被海峡啦，仲有一啲譬如系岛屿啊，甚至乎咧就系半岛，去到咧就系围绕住嘅。好啦。咁啊圍咗咯，咁啊同埋撥，形成咗一個比較大封閉嘅，好似大湖咁樣。例如就係直布羅陀海峽啊，咁啊將地中海同埋大西洋咧就分開咁樣啊，所以叫海。第二，海咧係洋嘅一部分，咁啊佢咧佢係洋比較近陸地嘅部分嚟嘅，水亦都比較上淺嘅，咁啊面積咧亦都比較上少好多嘅，咁啊就好似咧就係黃海同埋南海咁樣。原来照字面解咧，海洋海洋，我哋平时都会咁讲，咁样都可以分得到嘅。好彩揭咗百科全书啫。好啦，啊，点解海浪啊会拍向呢一个海岸嘅咧？啊，呢个就一次到得啦。海浪咧系风同埋其他一啲嘅因素啊作用底下咧而形成咗嘅，佢嘅产生过程咧非常非常之复杂。在海洋的深处产生了一个海浪，一开始比较上有规律的。它的波浪即是它的波长呢，其实亦都是比较上长的。当它们去到浅水地区的时候，海浪的底部的水受到海底的阻挡摩擦呢，速度就会开始减慢。而顶部呢就原本是用作前进的速度的一个力量。这个时候波浪就会变得越来越短，因为互相推撞越来越短了，越来越高。最后呢就会向前倾斜。去到呢个海滩上面，成为咗咧就系激起呢啲嘅浪花啦。好啦，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海啊又黑又暗又冻啦，冇错噶。因为大海入边喺300公尺到500公尺深嘅地方开始咧，就几乎咧系没有光线嘅。咁但系咧有部分嘅鱼类咁，佢哋都好聪明嘅。你睇哆啦 A 梦都见过啦，深海鱼咧有阵时候有个灯，好似有灯胆喺前面嗰啲。咁去到一照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吸引其他嘅物种咧，就由佢好奇，哇咩事咁光嘅，跟住佢嚓一声咧就食咗啦。但喺我哋住紧嘅地球上面咧，其实 97.4% 嘅水咧都系咸嘅，淡水咧其实占好少嘅啫。咁但系咧，暂时嚟讲都希望咧系继续啊，可以咧就系养活住我哋人类。咁啊，我哋人类咧依靠住淡水去到生活嘅，所以咧要珍惜我哋自己嘅海洋，珍惜我哋嘅环境啊！ 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暖。世界已天黑。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face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看你都孤独还是在清早， 一首歌曲的 Eka 江海家 Tomorrow，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整天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最近咧都好多即系学生、小学生啊、幼稚园嗰啲咧都系继续放假啦，咁啊家长咧都系好头痛嘅，咁啊有叫做天气好嘅时候咧都未必啊安心咧就俾佢即系又安排到啊俾啲活动俾佢做啊，咁所以大家都要伤伤脑筋啦。咁但系望到今日天气真系好嘅喎，嗱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去到咧就系22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咧系干燥嘅。下周初潮湿有雾，咁啊日间温暖，咁啊如果要享受啲干爽嘅天气咧，似乎咧咁啊呢两日咧都仲系时候啦。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啊听 Kitty 讲啦，太阳伯伯咧都开始升起噶啦，咁啊大家要把握今天嘅时间，好好努力工作同学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QL 咧，就系揾到 Circle 上到嚟噶。咁啊 ，Circle 早晨， Hello， 又系我， 系啊， 系啊，为食之友。 系咁啊，诶，今日又系食啊？ 都有少少关咯、啊。我其实系叫人哋唔好食啊，今日系。 系咩？ 系啊。 咁你精神健康急救导师讲，我哋都会听嘅，系咪？ 大家交流下啦。 交流，交流，交流，系啊。 我想讲咧，你有冇发现，或者你身边有冇啲同事朋友咧？ 点啊？ 好中意食零食噶。點解我會咁講呢？即係我都發現自己身邊咧都不乏有呢啲人啊，即係好中意食零食嘅，可能會用嚟我嚟減壓啊。咁點解咧？咁原來咧都會有一啲文獻講翻咧，有陣時壓力大嘅時候咧，腦裏邊有啲訊息啊， 嗯， 會話俾自己聽咧，好似想食嘢肚餓咁啊。 嗯， 即係有啲即係分散注意啦，其實都會有機會係嚟自壓力啦。 嗯， 或者你好忙啦、 嗯， 做嘢做到好， 令到你鬱悶嘅一種嘅化學物質喺個身體入邊出現咗啦。 想離開一下啦，咁咧就想食嘢，咁顯身咧就會買到成台都係啊，咁你就會成日都會想去食，容易啲理解咧就會產生嗰個叫假肚餓啊。其實你唔係肚餓噶嘛，咁、你 口痕係口痕， 其實我哋講就叫口痕，但其實你本身咧唔係因為你真係冇進食。而發出一個信號俾你話，喂，要食嘢，要食嘢。 嗯， 嗰、那個唔係正餐嚟噶。 嗯， 我相信即都當你食曬早餐、午餐，你都會想食下午茶。 嗯，同埋其實本身一個人咧，即係特別香港啦，即係資源咁豐富嘅地方，或者食物咁豐富嘅地方咧，其實我哋本身喺香港食到嘅，譬如早午晚三餐嘅營養，肯定係非常足夠嘅， 係超級 一定 係豐富， 係啦，仲要你做運動添。 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提醒得好好就係、是、咧我自己啊，就係提醒自己飲水。頭先講啦，話當你口痕或者即係有個想食嘢嘅時候咧、 嗯， 其實咧都可以試下咧飲一杯水咧、 嗯， 去睇下自己係咪真係肚餓先。 咦，係咪傳說中你所講個方法就係減肥策略嗰度咧？即係飲一杯水先，墊一墊個胃， 係嘅。 跟住咧就可以冇食咁多啦。 係。咁同埋即健康啲啦，咁亦都係一個即飲水原來可以都回應緊我哋身體一啲需要啊，咁同埋你可以行開一下嘛，咁、飲幾多呢？我覺得你如果可以每一日呢提醒到自己飲6至8杯水咧，其實已經係好犀利 嘅。呢、這個梗係好啦， 好 咁易咩？ 係啊。咁另外咧，即係我話今日想講關於水啊、 嗯， 想令大家咧唔好即係用其他方法咧，令到自己可能增磅就冇辦法，即係就唔好啦、 嗯， 壓力大。我相信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可能 OT 啊，都會即係都鬱結啲啦，壓抑啲啦咁。 当如果你在办公室有另一个即系减压嘅方法，你面对紧嗰个好敏仔，可能啱啱同同事有啲拗叫啊。嗯，咁會唔會有啲 step 可以即係都提醒下自己咧？ 又係同水有關， 同水有關啦。第一，即係都係我成日都提嘅。 我知道我知道，即刻同同事有嗌交，然後同水有關，一定係行過去同佢吹下水， 吹到就可以咯。即係我講翻啲輕鬆啲嘅話題嘛。喂，你隻狗點啊？係咪啊？你尋晚食咗啲咩啊？ 即係講啲唔拉更嘅。 係啊，唔係都可以嘅。不過咧，我都想建議，如果係自己嘅話咧，就可以去飲杯水， 嗯， 甚至乎係飲杯凍水。 係。 可以將自己係啦，即係你留意到自己開始即係俾人激親啦。我最近都係噶，啲朋友話你今日又俾人激親啦，咁我就自己去飲水，飲杯凍水啦。 喺呢個時候，如果飲熱水或者暖水咧，咁啊變咗潤喉，潤完喉之後同人再拗過， 因為 個效果就唔同啦。 你凍咧，你可以即係嗰個口感同埋清醒啲嘅嗰陣，即係突然間好似有一個刺激咁樣。 都係，我明白。 或者去洗個凍水面系啊，即系尽量啦。 我哋喺呢度洗面就得噶啦， 系啦， 冇暖水 啊。系咩？即系离开一下嗰个现场咧，即系帮揾呢两个方法帮下自己，去清醒一下先，孤单一下。咁另外再加埋咧，之前我都教过一啲嘅动作嘅，即系腹式呼吸啦，深呼吸呢个都好多人都识噶啦。吓咁同埋咧，去晒吹一下，好似你每朝行出去公，即系你有行出去睇天气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咪就。发下白日梦先咯，即系望下周围嘅嘢，去谂翻一啲你自己觉得轻松嘅想象。 嗯， 例如我一谂翻，我之前去冰岛一个雪景，我就会成个人可以轻松啲啦。 嗯， 咁啊发下白日梦啦。 嗯， 咁再加埋咧，头先话饮水、洗面、离开下，吸下深下呼吸，即系发下梦，再加埋如果你抬头咧，有一啲金句。可以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 晨光每日一格嘅啫， 系咩？系啊，有噶。 六点钟嗰转有噶。 哦，可能我即系太早啦呢个。 多过六点钟又系。 OK， 咁咧就我谂每人都会有一啲啦，即系我自己即系会谂一谂起就咩，只能失望不能绝望呢、這个歌词嚟嘅。 哦。 咁啊咩？前面是住路，转 弯有活路嗰啲。 系啊，类似啦。咁每个人我谂代住几句嘅，冇唔紧要。问下朋友。 其实网上边你一揿个掣，你个成功金句、自娱金句大把。 我就谂起先老人家咧，就最多我成日见到个咩字啊？ 忍 系啊， 所谓百忍啊， 成 金 啊嘛， 系咪先？ 系啊，咁如果你冇嘅， 退一步咧，有乜嘢啊？ 系咯，海阔天空。 咪系咯， 你如果冇嘅，你今日可以去揾下，请教下，睇下朋友有冇啲正嘢，写低喺台头。咁就如果你真系好大，突然间好敏感、好大压力嘅，跟住头先嘅步骤，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到你。 你呢个方法咧，都有啲似就系好多成功人士嘅 office 啦。其实佢哋 都有一啲金句， 即系唔系金句牌匾， 哦、 即系做咗之后就摆喺嗰个 office 嗰度， 你就咁沉默是金，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牌匾， 即系天下有正气咁啊！你记得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句新嘅喺 写咩身体健康啊？ 都好啊，呢个都好紧要。 系啊系啊，咁你谂住写咩啊？ 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我教你写埋咩啊？写埋天空海阔啊！ 哦，你系熟啲啊你，俾张位你添。好啊，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呢啲啦，饮下水咧就可以冷静一下个人。 仲要系百元好睇。 系啦，减下压咁样，咁亦都可以咧就仲写下呢啲唔同嘅 金 句 啦，提醒下。 可以放喺呢个台面，都可以咧即系令自己嗰个压力咧就消磨一下嗰啲压力。 系啊，最等要饮杯水先。 系啦，咁啊最好啊，呢啲方法希望帮到大家啦， 好啦， 唔该晒 Cycle， 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公众地方的二人限聚令，私人地方不得多过两户的聚集，口罩令和停止所有大型活动和避免群组聚集继续实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

工程要做好耐噶嘛，你知啦，唔系咁容易噶嘛。 有啲咧就可以快快手，即系如果系啲紧急事故咧，就快快手去到处理咗佢，或者特别嘅路段啦，需要咧就系通车嘅，快啲搞咗佢啦咁样。有啲咧就可以慢工出细货嘅， 系可能佢啲路段又 复杂 啲啦，同埋又唔系太过阻主要道路啦，咁所以耐少少都 OK 嘅。 大家俾啲耐性啊吓，互相容让啊，容让啊喺呢个 容忍系嘛？ 系啊，唔知边个乡下我真系 啊，唔系咁啱，咁啱有少少夹着你啫。系人都会咁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小白生讲啲好得意嘢俾你听啊！你有冇发觉咧？新闻都有讲到咧，抄牌智能化，警方机械人有冇知听过？ 佢 系啊，警方机械人咧全日监视，系啊，咁佢就话系机械人啫，其实就系智能监控镜头嚟嘅。 哦， 系啊，好得意噶！我都睇到咧，有啲相片咧，佢下低有一个箱咁样啦，跟住好似灯柱咧挂住咧，好似两只好似无面超人咧，嗰两只眼啊， 系。 哇、哦，好勁喎！ 烏蠅眼咁樣， 係啊，烏蠅眼咁樣啊，咁咧就希望咧就係九月咧，佢話啫，可能有時會遲，有時會早啊，啲人唔肯定嘅，就可能推行咧九月咧喺港島就先推行嘅，咁啊即係警方咧就計劃咧就重錘出擊啦，喺呢個違泊嘅黑點啊，安裝呢一個咧人工智能，即係頭先我講呢一個嘅技術嘅機械人啦。但系咧，24小時咧就監控呢一個違例泊車情況。 哦，即係大家諗住有陣時嚇。博大雾嘅，喺呢个时间应该唔会要执法人员噶啦，咁就喺度违泊，而家冇啦， 冇啦，话有呢个嘢劲啊，真系嗱，因为咧成喺上年啦，已经开始一分阶段，你知啦，做乜嘢都要试下噶嘛，你唔试我点知得唔得咧？咁喺湾仔同埋西湾河咧，呢两个路段咧就已经安装咗噶啦，咁啊，但系每个系统咧都好劲噶，有高充。唔係高清，我跟埋你講嘢歪咗添。 你鄉下喺邊啊？ 高清啊，有兩個高清嘅攝錄鏡頭啦。咁啊犀利啊，使用4G無線傳送功能個影像。 係。 咁所以你話幾清晰咧？ 即係其實任何時候都係因為佢24小時啊嘛。 冇錯。 都可以將呢啲影像咧，咁啊儲存起嚟，咁啊順便就即係留翻嚟做執法。 係啦，同埋咧可以識別到車牌啦，同埋交通嘅行車罪行啦。咁樣最主要咧就係記錄違反交通規則嘅車輛，包括乜嘢啊？单黄线、双黄线，同埋喺巴士站非法停车。 哦， 系啊，咁即系如果你冇离开， 唔好谂住偷鸡啦， 冇得偷鸡啊！如果你谂住咧唔离开嘅话咧，唔掂啊，因为机械人咧会将你停车嘅时间咧就会传送到去西湾河嘅港岛交通总部嘅伺服器。 系， 咁咧警员咧就会透过画面啦，就会检视有关车辆咧有冇违泊，即系会睇下个时间啦，当然可以慢慢 check 啦。咁然后咧先作出检控啊，咁就唔使要太多人手去抄牌咯。 嗯， 咁啊几劲噶！ 即系个机械人或者系智能装置啦，就已经识得识别咗咧，就系边一类型嘅车辆咧系喺度有啲叫做违法嘅行为啦。 冇错啊，佢同你讲得啱啊，佢可以识别到咧系咪？巴士埋站啦，佢就唔会泊嘅。 啊，系嗱、啊，有阵时巴士埋站，你真系超过唔知譬如半分钟、一分钟咁样，咁佢又啊认到佢系巴士，佢就唔会去检控佢。 冇错啦，巴士啦，同埋紧急车辆，同埋拥有限制区停车辆停车证嘅车辆咧，佢都系会豁免嘅，几劲嘅啦，有啲科技真系，咁几好嘅，其实都可以改善下交通挤塞嘅情况啊。 系咯，同埋即系令到大家就觉得呢个巴士站就唔好谂住当佢备车处咁用啦。 系啊， 巴士站即系避翻人哋上落车啦。 冇错，所以对一啲中意偷鸡又违泊嘅司机咧，就一定有呢个阻吓嘅作用啦。 啱啊， 系咪好劲啊？你 话系啊，其实警方都即系好嘅，呢啲叫做工具咧，可以帮忙执法啊。同埋咧，佢都讲到明噶啦。嗱，我而家系会执法嘅咁样，咁咪等你哋都知道咯。即系等香港市民都知道嘅时候，咪你继续就有人执法啦，更加你有一个阻吓作用，就唔好去违规咯。 头先我咪讲过咧，佢哋会试行嘅喺港岛区，但系原来上年嘅六月咧，佢喺边度试行咧？佢摆喺个交通黑点啊，喺呢个筲箕湾道太康街交界，同埋轩尼诗道啊，天乐里交界、马斯道交界，实地咧就去测试，哇，非常之理想喎、啊， 系 即系一个试用期啊，非常之理想，但系当然未执法啦，佢未通报大家嘛，通报咗大家就可能咧就会执法噶啦，咁我想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啊？原来去年库房咧，你知唔知几多亿嘅收入咧系嚟自警方抄牌？一 年几亿啊？ 十亿啊！ 哇！我头先好似估2亿嘅啫， 一年啊发出330万张牛肉干， 吓 违例泊车量好严重啊！ 哇， 十亿啊！ 抄下300几万张啊！ 系啊，夸唔夸张啊？ 夸张啊！ 所以其实咧，大家小心啊！如果有咗一个机械人啦，其实即系智能监控镜头咧，大家真系要提高警觉，同埋唔好违泊咯。 系啊， 我明白噶。即係我哋都係啦，揸車人士知道，其實真係香港咧好少停車位，真係好艱難。 係 係啊，但係你點樣喺艱難之中揾到唔艱難咧？ 咁 即係 咁而喺香港雖然話就話揾車位艱難啫，但係當你選擇咗駕駛嘅時候咧。 你就要面对，你就有责任去面对呢个问题咯。 啊，冇错，你讲得啱啊，因为每一样嘢都系唔系话你好晒咁，你差晒嘅。 系啊，系啊。 你揸车方便之余，咁当然有少少付出啦。 冇错啦，系啦。咁、如果你觉得麻烦要搵车，你咪搭车咯。 系咯，好似你咁样好中意搭公交啊。 系咯，好唔该晒 Didi。 好，唔该晒。 天气方面问啦，出边啊，钟哥系咪真系天朗气清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正话你讲得啱啊！如果要避开嗰个智能机械人抄牌，唯一嘅方法咧就系你唔好再揸车。 冇错啦，睿智啊，突破盲抢啊，即刻 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各位 系啦，咁咪唔使惊咯，又唔使话烦啊，又要怨气嗰度啦，冇位拍噶，咁你咪唔好揸咯，系咪？ 系啦系啦，好啦，讲翻个天气先啦，唔系怨气啊，系天气吓。 好 嗱，我想问你，而家你睇到嘅天气几多度啊？ 15度。 是啊，但是觉得挺暖下啊。 诶，是不是因为太阳伯伯翻工啊？ 是啦，有两个因素的。根据我这个现在体感啊，第一呢就因为真的太阳伯伯已经开工了，有太阳。第二呢没什么风啊。咁所以呢呢两个都係令到你觉得冻嘅因素嚟㗎嘛。如果你冇太阳又或者係有风，你都会觉得凉啲啦。 係呀係呀。 咁今日呢虽然温度係低咗，但係呢感觉上呢係和暖啲嘅。 嗯。咁 同早兩日比呢就真係早兩日個温度係高啲㗎嘛，但係由於天陰呢、你反而會覺得寒啲。 係呀，同埋有啲風嘅時候呢，即係將你表面嗰啲温度帶走咗，咁就凍啲啦。 係呀係呀，咁所以今日可以舒服啲啦，可能晏晝呢仲會暖啲嘅，今日最高温度就梗留返俾你講啦。 好啊。 咁仲有就係呢，都係嗰句呀，如果大家啲長輩們啊，哥哥姐姐你哋起身嘅時候雖然有太陽，不過呢都係笠件小外套呢比較安全同埋開心啲嘅。 嗯，咁千祈就唔好朝頭早嘅時候一見到太陽伯伯返工啦，咁又鬆懈咗啦，保暖呢舒服咗自己。 是啊，因为一定有嗰句嘅，早晚温差是较大嘅。 是啊，哎呀，是啊，实有啊，呢啲系都系提一提我哋温馨提示啊嘛。 是啊，好啦，阵间翻嚟倾啊。 好，一阵间再倾过。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噃。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咁啊见到啦，日间咧都系温暖嘅。咁啊，而家咧就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另外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紧嘅。咁啊，头先天文台都喺个预测嗰度咧同我哋讲过啦，下周初潮湿有雾啊。咁啊，去到呢个星期日嘅时间咧，咁啊都见到啲雾咧就开始嚟啦。星期一、二、三啊。都是这个雾锁香港的，所以如果你想享受这些有阳光的日子呢，由今天开始去到星期六，大家都可以享受得到，星期日开始就会有雾的。好了，早上的时间呢，见到天气哇又有雾又天晴，问一问中医师有没有办法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讲下中医啦。电话侧边啊，接通咗咧就系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见到啲天气都变化非常之大啊，咁啊一时咧就好天气干燥啦，一时咧我仲记得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咁啊都几大雾嘅。嗱，而我睇翻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啦，天文台亦都话到下个星期一二咧。哇！又系非常潮湿咯，仲系出晒水嗰只添，见到佢图片咧，有啲水珠喺度啊！咁我断估都应该系又系啲长身咧会渗水嘅日子啦。咁啊，但系如果系中医角度嚟讲，天气突然间又潮湿又干燥嘅时候，当我哋要调理我哋嘅身体，或者我哋遇到平时潮湿啊容易搞肚痛嘅，咁天气干燥，我哋又系咪突然间不約而遇，唔需要調理呢？我哋應該點去平衡翻我哋嘅身體呢 ？Terry， 咁咧而家咧就正正係一個天氣轉變嘅時間啊嘛。嗱，我哋好明顯就有春夏秋冬啦。 係啊。 咁而家咧正正係春天咧，即係話咧由凍轉向熱啦。 嚇、 啊。咁而家所以就會嗰個天氣咧就暖下又凍下，暖下又凍下，咁即係乍暖還寒咧。咁、啊、慢慢咧，咁佢先要天氣變咗熱嘅。 係啊。 咁而我哋嗰個天氣咧，除咗係個温度之外咧，仲有頭先你講嘅就係濕度啦。兩樣都係唔同嘅、一個係温暖炎熱啦、一個咧就係講個水分啦。因為咧，我哋冬天嘅時候，大家都知道要凍，我就會冬眠啦。即係大自然嘅能量咧，就藏咗喺底，就是、包括嗰個熱力啦，同埋咧水分嘅。好啦，到春天，我哋而家咧就有中醫講，春天就係升發啦，復木嘅，將啲下面啲能量 就熱力啦，同埋個水分咧就向上升。咁、所以而家就會覺得啊、有可能會熱下，又突然間又凍下，出下啲水，因為下面地底啲嘢出上嚟嘛。 係啊係啊， 出上嚟係啦，所以又會有縮下。咁但突然間又會乾燥下嘅喎。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轉變啦。 係。 咁而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對於我哋嘅身體嘅內臟咧，你估唔估到係咩咧？ 即係心肝脾肺腎邊個啊？ 係啦。 心啊，應該係心。 心系属于咧火嘅，所以 系哎呀，咁呢个系咩咧？ 嗱，头先我讲咧就系讲个系肝啦， 肝嚟嘅， 系啦，春天就属于肝。咁但系个天气转变系属于咩咧？系同个脾有关嘅、哦。 啊， 我成日都同你倾偈咧，都讲个脾胃呢一样嘢啦，系咪啊？ 系啊。 嗱，脾就属于土嘅。咁咧，你谂下我哋而家日常我哋人类喺个地球上面生活咧、有啲咩系离唔开个土地啊？ 植物啦。 冇嘢离唔开个土地啊。 系啊。 因为系我哋，譬如话我哋嘅即系做嘢啊、行走啊，乜嘢都同个土地有关。咁、我哋身体都一样啦，即系我哋所有身体嘅变化啦，都同我哋个土地，即系身体譬如脾土，即系我哋个脾胃系有关嘅。咁、如果我哋个脾胃强壮嘅话咧，我哋个适应力就好强噶啦。咁如果咧有啲人，譬如点解以前啦，我哋可能容易就周围飞啦，有啲人可能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就好容易水土不服噶咯。嗰啲人咧就系脾胃比较弱嘅人啦。 哦，咁、我明啦，我听到阿 Terry 咁讲之后咧，我谂到个比喻啊，就好似咧，其实我哋人咧都系同植物一样嘅。咁春天嘅時候咧，就我哋好似大地嘅植物一樣，嗰啲樹咧，咁佢哋啲根咧就喺泥土嗰度咧就收埋咗噶嘛。咁你就好似喺春天嘅時候咧，就不斷喺地底嗰度就吸嗰啲能量，因為春天佢釋放能量嘛。咁你就喺地底度吸嗰啲能量去翻自己嘅樹幹嗰度。其實我哋因為都係喺地下地上面行路噶嘛，咁我哋又好似咧即係大地嘅植物一樣，我哋喺度吸收緊呢一個嘅春天嘅力量。不過咧，我哋就需要啲時間去到調節啦，就是、靠我哋個脾胃啊。就特別咧喺呢個時候就將啲能量嘅轉化，或者佢啲乍暖還寒嘅時候，需要我哋啲脾胃去到調節。其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誒都好叻喎你。其實我哋古人咧點解會將我哋心肝脾肺腎咧就用金木水火土呢一啲嚟到代表咧，都係因為我哋去觀察呢個大自然嘅。咁、小白你都好有慧根。 哎呀，我應該讀中醫啦，入錯行啊！ 可能好出色啊，真係。 係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調節咧？面對住呢一個叫做天氣，成日都係又乾又濕又熱又凍嘅時候，頭先就话咗我哋如果强化咗我哋嘅脾胃咧，就可以面对住唔同天气嘅时候，都一样可以适应得很好好噶咯，系咪咧？ 系啊，嗱，咁我哋点样可以做呢？第一样嘢，我哋就系一样嘢，就系唔好伤个脾胃啊！嗱，我成日都提住大家咧，唔好饮冻嘢噶嘛。 系啊， 因为天气咧一暖咧，大家忍唔住咧就饮冻嘢噶啦。冻嘢可能真系的确美味啲，话好味啲啦。咁但系咧，我哋个脾胃要运作咧，就好需要热能嘅。即系我哋有时咧，你摸下个肚仔啦，你肚屙嗰阵时候可能都觉得，咦，我个肚好冻噶，肚屙嗰阵时系咪啊？ 系喎，咩？阿妈话有风，就系吹冻咗佢，系咪咁理解？ 这个应该是个比喻来的，真 的。 是吗？咁但因为有时搞到痛咪刮刮刮嗰下咪好似有啲风咁样咯，系一个比喻啦。咁然后所以我哋一定要保持我哋个肚仔要暖啊，因为佢暖佢先做到嘢。咁所以我哋咧肚仔摸下，如果唔够暖嘅话，我哋可以加个暖包啦。所以点解啲女士嚟月经嘅时候可以加暖包会舒服啲啦？又或者我哋真系哎呀病咗肚屙，我哋加个暖包又会觉得舒服啲啦，就系咁解啦。 其实即系用啲暖包敷下个肚咧，其实唔系净系女士嘅权利嚟嘅，其实男士都应该咁做嘅，有阵时系咪咧？ 系啊，尤其是如果真系唔舒服都要做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饮一啲饮品啦，例如咧，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啲红糖姜茶、黑糖姜茶会好好咧？咁样，因为咧姜咧主要就系暖翻我哋个脾胃嘅，咁加埋啲红糖咧，亦都去同嗰、那个即系黑糖、红糖啦，都系一样嘢嚟嘅。咁啊，同山姜咧就系一个拍档，亦都可以暖翻我哋个肚仔啦，同埋去啲湿气嘅。我哋肥咧就正系肥个肚腩先啊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啲脾胃虚嘅时候咧，啲湿气就聚咗喺度噶咯，啲痰湿咧就系咧呢个肥胖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个肚仔咧够暖够热嘅话咧，我哋咧啲湿气去咗啦。第一，我哋冇容易肚屙啦，冇容易呕啦，亦都咧会瘦翻啲嘅，冇肥啊。 哎呀，咁原来减肥系唔可以饮冻嘢喎，照你咁讲系咪咧？ 系啊，生冷冻嘢中医系好忌忌噶，好唔建议噶。 哦，咁啊头先阿 Terry 都提过啦，糖都有分好多种嘅，例如系红糖、黑糖，头先就同一个界别啦。咁有冇话其实如果我自己喺呢啲咁嘅天气，其实我想健翻呢个脾胃嘅时候，我就算啲食物加糖嘅。时候咧，黄糖、白糖咁样，大家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功能啊？边一只喺呢个天气冇咁发挥得好啊？咁样咧？ 其實咧，外主一般嚟講咧，這個黑糖咧，其實就係天然嘅蔗糖啦。咁因為佢第一浸出嚟嘅時候會比較紅色啊、黑色啊，咁所以咧、日本人就叫黑糖，我哋中國人就叫紅糖。 即係啲咩沖繩黑糖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咁其實都係相近嘅嘢嚟嘅。咁而咧，另外頭先你講嗰個黃糖會再處理過下噶啦。咁、而咧最仔細做得最精緻嘅咧，就係叫白砂糖啦。咁白砂糖咧就真係處理個過程比較多嘅。咁、而佢咧，因為處理咗好多咧嗰、那個好幼細嘅關係咧，變咗咧好容易吸收。太容易吸收嘅話咧，咁就反而咧就容易肥嘅。所以我哋一般嚟講，點解我哋就唔好食咁多白砂糖咧？就係、咁樣。同埋你發覺白砂糖咧，嗰啲譬如食物咧加咗白砂糖咧，你入落個口度咧，開頭會甜，就後屘變咗酸嘅。系啦，咁就系人工添加剂嗰啲，好多都会觉得口会变酸嘅。呢一啲嘢嘅话，我哋就要少食啦，因为对身体系冇益嘅。 哦，咁啊，煮餸啊，或者饮红茶想落糖嘅话，都系搵翻啲原糖可能好啲咯。 系啦，天然蔗糖会比较好啦。咁如果咧你嗰、那个想加强嗰啲暖翻肚仔个功效咧，就可以搞下红糖咁样咯。 哦，嗱，我仲有最后一个问题啦。虽然话就话而家啲湿度咧，其实都几难搞啊，变化得都几大。嗱，咁我哋香港普遍嚟讲，去到春季嘅时候，天气咧就会开始回暖，咁啊湿度咧就会提升啦。咁咧，但系有冇话到嗱，我哋冬天照道理嚟过咧，应该系冬天嘅气温同湿度都同时下降啊。香港嘅地带嚟讲啊，吓，咁有冇啲情况咧，就系话当我去到譬如嚟紧嘅时候，佢虽然个天气咧又开始热咯，咁但系个湿度如果系低嘅时候，同天气热湿度又好高，我在调理自己身体方面，其实是不是都有少少分别的呢？ 嗱，系因为咁噶，我哋真系控制唔到出边个天气啦，即系干燥同埋湿啊嗰啲嘢啦，所以我哋只可以咧强壮自己咧嚟顶得住， 又系靠脾胃。 就是靠個脾胃啦，咁當然啦，我哋咧要我個脾胃要好咧，頭先講要有熱能啦，即係要有能量啦。咁、我哋就唔好浪費我哋嘅能量啦。例如啲乜嘢咧？因為我哋春天開始咧，其實你會發覺咧冇咁容易攰噶啦嚇，除非你病咗嘅。 唔係喎，有春困喎、醫師，春困係點搞啊？ 春困咪就係個脾胃虛弱咯。 哦，誒咁啊好啦，一次過搞埋個脾胃。 係啦，咁所以阿小白真係好叻喎，好多字你都即係中醫嘅 terms 你都 好熟。係啊，我有胃根嘅我。 真系做 DJ 又出色，中医都会 多谢你，多谢你吓。 系啦，咁春困咧就系都系同一个道理啦。因为咧我哋啲湿气比较多啊，咁如果咧我哋适应力比较弱嘅时间咧，啲湿气困住咧，个人就会好攰啊。嗱，嗰个湿咧个感觉就系好重、好醉啦嘛。咁你同而家疫情都相近嘅，而家疫情好多人中个招咧，都会觉得好攰啊，特别攰啊，特别啲关节啊、肌肉嗰啲会比较痛啊，都系相近，都系呢个湿嘅概念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个脾胃好咧。其实都顶得住个疫情噶，就算真系病发都冇咁严重噶。 哦，咁我知点做啦，就系、我嚟多啲饮暖水啊，暖嘅嘢，咁就算嗌糖嘅时候咧，都搵翻啲原糖，咁啊补一补我哋嘅脾胃，咁啊大家身体健康就好啦。 系啊，同埋最好同啲阳光玩游戏啊，因为咧嗰、那个晒太阳咧，我哋出下汗啦，啲寒气啊、湿气都容易出到嚟噶。 咁啊好啦，咁啊身体希望个个都健康。今日朝早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续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那对白是数十字感觉与情诗，有着明月画。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 一首歌曲嚟自卓飞 Chantel 嘅《灵魂伴侣》。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啦，咁啊，听完头先中医师讲之后咧，啱啊，嗱，15度嘅气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有机会嘅时候咧，不妨啊，晒一晒太阳，咁啊，同阳光玩下游戏，见一见自己嘅脾胃咧，咁啊，个人咧吓喺呢个时候咧都可以精神翻啲啦。呢个时间准备听我哋7:30嘅新闻简报啦噃。今日系3月9日，星期三。农历2月初7，适宜破屋。 吓、啊，系咪未讲晒啊？ 讲完噶啦。今日忌诸事不宜。 咁啱又系星期三。 真系咁啱噶。今日都系国际假牙日。 我会好好珍惜自己嘅牙齿，经常保持口腔卫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这项禁令将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拜登认为这项措施对向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是一项沉重打击，又说捍卫自由必须要有所付出。拜登说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决定是与盟国协商之后作出，又说会尽其所能控制汽油价格。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中韩关系要向前走，不能够往后退。社论说南韩今日举行总统大选，选情胶着，而大选前所未有地聚焦中国话题。社论形容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南韩社会愿意谈论中国并不是坏事，问题关键是能否通过多元声音的辩论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随着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南韩社会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如何回归理性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还是社论又指出如何平衡好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继续充当桥梁而不是选边站，将会是新任南韩总统面对的一道必答题，考验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准备就集体安全保障、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未来等问题与俄罗斯对话。泽连斯基接受美国传媒访问，他说已经多次谈及北约，并公开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达信息，必须得到相关国家保证，确保乌克兰国家安全。乌克兰未来必须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邻国和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签署集体安全协议。回来本港，理发店或者发型屋星期四起可以重开，市民要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工作人员和顾客全程佩戴口罩。政府说考虑到市民对服务有实际需要，而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运作畅顺，所以理发店、发型屋可以重开，但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就延长，包括食肆下午6点起至翌日上午4:59不准堂食，公众地方的2人限聚令，私人地方不得多过2户的聚集口罩令，同埋停止所有大型活动和避免群众聚集继续实施。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第一线。 早晨啦，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啊，欧。 喂，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 点啊点啊？ 喂，今日讲下呢、這、一个，我头先咧听到宣传声带话打疫苗咧、我都接种咗第三针啦吓，咁啊，即系希望个社会一路一路好啦，大家健康又一路一路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咧，都系。happy 嘅，講緊 happy 係咩咧？禮拜四可以剪翻頭髮啦，咁樣。 係喎，係喎，開翻喎、哦。不過有啲嘅要求嘅，你都要打一針先啦。 嗯， 係啊，係啊，咁、員工同埋顧客咧，需至少接種一劑嘅新冠疫苗啦。咁啊，顧客要用安心出行呢啲基本啦。咁啊，剪頭髮嗰、那個同埋俾人剪嗰個咧，全程都要佩戴口罩嘅。咁啊，詳情啊，上網自己睇翻啦。不過我自己打籃球嗰、那個WhatsApp 群組咧，好多髮型師噶，有。幾個人呢即刻話正啊，豬有得開工啊，從來都未試過咁豬翻工啊咁樣咯。 但係就冇咗藉口俾你做鄭伊健咯， 哦、 即係冇乜剪頭髮，我想做鄭伊健，而家就唔好意思啦，你要剪頭髮。 喂，其實我知道我做唔到啊、發線即係發線後移嗰啲，無謂搞咁多啦。 我幻想唔到你留長頭髮啦，我。 我細個留長過一次噶、哦，我細個真係有鄭伊健。个发型咁嘅 feel，、我细个真系有谢伊健咁嘅 feel。 你都曾经试过伊健过系嘛？ 有啊，我有阵 send 张相俾阿 Kitty 睇，私底下啦，当然。 梗系啦， 摆上网咁样， 跟住帮佢整做贴纸。 佢成日都系咁噶，即系有啲听众就会知道，哦、你成日都喺度邀引啊，Kitty， 其实 Kitty 成日暗地里都喺度。喺度作弄我噶、因為佢唔敢作弄中哥嘛， 係 咪 先？ 咁你入邊只能夠揾個人嚟笑，成日笑我啊！ 識揀人啊！ 我見你開心啊嘛，我見到我氹得你開心啊，係啊！ 你確定俾人笑真係開心？喂，琴日咧有件事咧都成為呢、這個三八婦女節嘅一個熱話啦，咁啊。有啲叫做女性朋友貼啲女神相出嚟啊，話琴日三八婦女節就係女神節咁樣，咁無論點都好啦，唔係好關我的事。不過琴日有個娛樂版咧幾轟動嘅消息就係阿大 S 啊， 一個又一次閃婚咁樣嚇。 係啊，咁啊下邊啲朋友都送上恭喜啦，圈內嘅。 啊，當然啦。 不過即有趣嘅事件咧，就網民抽咗個骨髓出嚟去討論。咁啊，問下兩位拍檔啊。即係有冇都變局，但原來有啲嘢咧，即係20年都唔變咧，就會重拾到一段姻緣。咪話説咧，即係佢依家嗰個新老公啦，咁就係話原來咧發現佢20年來咧都冇變電話，跟住就即係上次有感情創傷嘅時候咧，咁試下打個電話啦，或者透過嗰個電話聯絡啦，點不知都真係聯絡得到喎，咁段情緣先產生咗嘅。咁啊，兩位拍檔。你哋人生有冇转过手提电话 number 咧？ 我谂下先， 我真系冇、啊，即系我20年嚟都系呢个、啊。我真系中学头嘅时候出呢部电话就系呢个 number 咯、 啊。我都好似冇、啊， 系咯。 不过咧就我开多咗啲电话号码真 的。哦，唔系，同埋真系唔敢转嘅、尤其是你即系用得几年以上咧，咁你又要即系同人哋讲，即系我转咗电话，你又惊、通知流系啦，同埋最紧要系惊啲工作嘅电话，你通知唔得晒啊嘛。咁、所以你尽量咩换都好啦，电话号码咧都唔会想换嘅。 咁你就话惊工作上啲朋友会可能流失咗咁样 啊？ 咁如果唔系因为工作上，你会唔会转电话？ 我都唔会咯、唔系咁你好地地又唔会特别转噶嘛，即系你用开一样嘢系嘛？ 但系咧，点解我咁样讲咧？嗱，我都冇转嘅，一阵先讲我唔转嘅原因出嚟。不过咧，有阵时经过咧啲手提电话铺咧，即系嗰啲电信供应商，佢咪有一系列嗰啲幸运号码 靓 number 系啊？ 偶遇咧，我都会心思思想，哇，即系有啲咁靓嘅 number。有陣時咧，有啲新識嘅朋友咧，佢會講話啊，你記低我電話 number 啦，或者我將我個聯絡forward 俾你啦，你揾我啦咁樣。跟住佢啲 number 咧係譬如六 八無限個八字咁樣先算咯。咁我又喺度會問翻，哇！你個電話 number 咁靚嘅，跟住佢話係啊，早兩日申請轉翻嚟嘅咁樣。咁、 哦、 原來咧就係、是、即係市面上仲有好多啲靚嘅 number 啦。呢、這個第一啦、嗯，第二咧就係、是、有啲人真係因為幸運嘅元素咧。而轉嗰個電話 number 或者好記啲咯咁樣，咁、oh. 你哋有冇一絲咁嘅衝動？因為幸運嘅元素，即係貪嗰啲一二發啊、一六發啊嗰啲咁嘅埋尾或者開頭啊去轉咧嚇？ 完全冇啊！ 我都冇喎、啊，嗱黑仔我成日都係噶啦，即係轉好多嘢咧，我都冇諗住轉電話，我冇諗到呢樣嘢，即係可能轉下屋企啲方位啊，轉下衫嘅顏色啊，轉下 wallpaper 啊電話，但係你都冇諗過要轉電話號碼，我真係冇諗到呢一度喎。 可能你就係黑仔，所以你唔轉咯。你轉咗就唔黑仔啦， 即係轉咗電話 number， 咩都轉曬， 連緊餘嘅工作都冇埋。 你唯一你所有嘢轉曬都唔改變唔到，原來就係因為 就係、 是、 個電話號碼同我唔夾係嘛？咦，又我又真係冇諗到呢度喎，因為你帶下啲水晶啊咁樣， 電話號碼 吹旺下又， 我覺得好無聊嘅，即、就、係、是、你要個幸運號碼或者個二記嘅號碼，我覺得好多餘嘅。 係，同埋我覺得好煩啊，因為咧我有朋友咧、 嗯， 我唔知點解佢成日都轉電話號碼嘅，佢、嗯、又唔係特別因為轉。如果靓 number 咁，我谂佢可能又转台啊，唔知点样，又或者即系有种种嘅原因啦。 系啊， 咁啊转过几次嘅，咁、嗯、我就即系作为要被通知嗰个咧、嗯，我都觉得好烦、 嗯， 即系啊又因为你会 save 低噶嘛，咁啊你譬如我当佢 Amy 咁先算啦 ，Amy 一、Amy 二、Amy new、Amy 新电话咁样，到底到最后、嗯、你 send message 俾佢，到底边一个先系最 update 嘅咧？咁样咁好麻烦啊。 咁譬如话我自己我個人啫，我最怕就係嗰啲同一個數字連續出幾次嗰啲，即係我哋可能覺得會啊好好型咁樣，譬如話個一字出八次或者出四次咁樣啊，咁我成日會抄電話嘅時候或者記電話嘅時候，你有幾多個一啊？即係即係你會數錯噶嘛？咁另外有啲咧就係譬如重複，譬如一二三咁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咁樣，我就成日會亂啦。 嗯， 咁點解要一二三一二三咧？又或者一二一二一二咁樣嗰啲咧，我又點解要咁多個咧？咁可唔可以簡單啲咧？不過咧，作為擁有電話嗰個人咧，就係一個心魔嚟嘅。 係， 覺得個靚 number 歸自己， 歸自己，同埋係一個身份嘅象徵。我曾經有一個娛樂圈嘅朋友同我講過咧，佢話：，喂，啊，鐘仔啊，乜你個電話號碼咁唔明星嘅？ 嚇， 咩叫做咁唔明星咧？ 即係冇一六八啦，就係冇一六八啦。 明星嘅 number 就要獨特啦，可能係連續啦，又或者係即係點樣，或者個法字咁樣咧， 特別啲， 要特別啲。哇！咁我個人係明星咪得咯，我唔需要個電 話號 碼係 明 星 啊 嘛。 啱啊，你講得好啱啊！ 依家我電話號碼紅咗，但係我 個人冇， 點算咧？攞走咗啲彩。 同你講嗱。好老实啊，譬如刘德华同埋梁朝伟，你一世人都唔会知道佢电话号码啦。 嗯， 佢用咩 number， 其实根本都唔重要。 系， 因为佢刘德华同埋梁朝伟最重要系咩啊？你揾佢咧，你唔使揾佢本尊， 你揾佢助手得噶啦。 所以最紧要佢助手要有个靓 number， 同埋而家嗰个动力少啲嘅，即系细个你会真系记人哋个电话啊嘛，同、埋你真系会逐个 number 去揿，咁、你就会觉得嗰就算嗰个自豪感都会大啲嘅。哇，佢屋企佢电话号码咁靓嘅，二四三三三三三三八个咁样。咁但系而家你只要 save 一次落电话之后咧，你就唔会记噶啦，你就都系揿翻个名出嚟啊嘛。 系，你哋有冇啲朋友仔仲系记？得佢个电话号码可以背得出嘅， 有啊， 你嗰个我未背到咯， 系啊，因为而家日日打俾你， 咁我打记背到咯。 有啊，细个真系因为成日打电话咧，反而系旧嗰啲电话号码会记，同埋你会记得嗰啲字头啊，即系、佢住呢一区嘅，咁就系四字头，佢、住嗰一区就系六字头咁样咯。 系，不过都有啲网民咧，即系讲翻话，自己点解要有两三个电话号码咧？我都有啲朋友系 Amy 一。Amy 二 Amy 撩咁样，成日要转电话号码咁样。咁原来咧，佢哋系申请唔同嘅优惠啊，同埋咧有时咧，呢个又系有阵时啲零售商啊，或者啲铺头搞嗰啲兼密嘢咧，跟住就啊，如果你电话号码咧有两个三十七嘅话咧就 OK， 因为我哋公司三十七年之庆啊，咁样如果你有。好多个三好多个七嘅话呢咁就点啦咁样咁你就可以喺本公司优惠点点点咁样咁所以呢有阵时有啲人呢就开定咗啲电话号码囉不过 即係上網睇翻啦，其實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嗰、那個手機卡咧都係實名制㗎啦。咁意思係你就算即係去啲譬如深水埗啊，或者其他電信嗰啲供應商，你再買一張卡，舊時譬如叫太空卡咁樣、其實咧都係要實名登記嘅，要用身份證去買啦咁樣。咁如果你話我細過十八歲嗰啲咧，就要有陪同人，定還是要再揾一個成人嘅身份證，你先可以咧買到一張電話卡咯。呢、這個就係電話卡實名制嘅一個內容咯。所以都冇咗以前啲歌仔唱話，一個人可以有即係四五個電話啦，即係其實係可以有嘅，但係嗰四五個都係喺你名下咯，就冇得浮浮油油嗰啲咁樣咯，係啊。 不過就話我講到咧，佢話譬如三啊七啊咁樣，即係唔會嗰個 number 咧。你知唔知道？即係講開三七咧，通常如果你個電話號碼有三七同埋二一呢啲 number 咧，揾工係難啲嘅。 點解咧？ 因為通常咧都係唔理三七二一嘅。 俾人忽略咗， 你个电话系有呢个 number 咧，打极都打 唔到嘅， 因为唔理你啊，因为唔理你系嘛。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是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始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缘机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在电器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缘机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再没你再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带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怨。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更激色演，今生客串 轻分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却挑选，还是暖。 7:53听过黎启峰的三生有幸级挑选啊，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呢个世界上好多迷啊，咩迷呢？有铁路迷，有电影迷，有巴士迷咁样啦。喂，我都就嚟做成一个巴士迷喎，原来。 点解呢？ 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巴士呢，佢哋除咗系真係望起上嚟係一架公共交通工具嘅巴士之外，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好啦，咁佢哋有啲咩用途呢？原来唔同地方佢哋将啲巴士呢可以改装㗎喎。改装到有唔同嘅用处，甚至乎呢有啲叫做我哋成日都话车中食啊，车中泊啦。原来真係呢有人呢係将个巴士呢係成架改装咗去成为一个嘅屋企嘅。咁有人住喺入面嘅。咁佢哋改装呢个巴士呢，我都有望返佢个样啊各样嘢嘅时候呢，佢係一个单层巴士。不过个车身呢比较上高少少嘅。咁入面呢有洗手间啦，亦都有好簡單，因為而家煮食都好簡單，你其實電磁爐都得嘛，係咪？咁都叫做有一個煮食嘅空間嘅。咁另外睡房其實佢亦都咧就係間咗少少位出嚟，因為你當然唔係話要有嗰啲咩 king size 嗰啲床啦，但係咧基本上咧，譬如單人瞓嘅話咧，你發覺其實嗰個環境咧都係幾足夠嘅。咁啊入邊佈置少少得幾可愛嗰種感覺咧，你又發覺無論簡單嘅餐桌、簡單嘅書櫃、簡單嘅飾物櫃同裝衫嘅衣帽間，全部都係簡單嘅啫。因為佢哋都即係訪問翻呢個人咧，佢話其實每一個人咧著嘅衫得幾件嘅啫，即係著得幾件。咁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喎，佢好似啱，所以佢咧佢嚟嚟去佢都係著嗰一，可能譬如得三四件衫去到輪流著嘅。咁佢對佢嚟講咧就已經足夠啦。咁佢住嘅地方咧就係、是一架巴士啦，咁亦都可以俾佢自己去周圍去啊，有好多唔同遊歷嘅經歷咧。對佢嚟講咧，佢就係一個好美滿嘅人生啦。 你講係一個人啊嘛， 一個人 擁有嗰架巴士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佢真係有錢人啊。咁因為通常你話如果你自己擁有架車，當嗰架車係自己間屋企咧，咁其實通常都係細車嚟嘅，好少話整架咁大嘅大巴。咩人會大巴咧？譬如你睇嗰啲外國嗰啲明星，即係嗰啲特別係歌星啊，咁佢哋可能要穿州過省去演唱開演唱會噶嘛。咁佢哋自己就會有一架豪華巴士啦。 佢哋有啲直頭咧係貨櫃車改裝添啊，其實有啲 好大架， 好大架。 你想要咩都有，直頭佢我見過有一個外國嘅天王巨星啊，即係好年輕嘅，佢架巴士裏邊直頭有個會議室嘅。 哦、 即系你啲人可以上去开埋会，跟住后面就系佢自己个屋企啊咁样。 咁有啲人朋友中意话喺个巴士上面住啦，改装咗之后啦咁。好啦，咁但系点解话喂，即系会成为巴士迷呢？又有啲睇翻咧，原来将巴士改装做咩呢？改装成为呢一个咧就系温泉。 嗯， 唔系温泉，一个类似桑拿，应该桑拿。 桑拿系咯，我就话喺个地底嗰度点 样 用 凿 个窿咁样 嘅。咁桑拿点样改装咧？佢亦都系将个巴士划咗个空间出嚟，咁入边咧就系一个嘅桑拿室嚟嘅。咁佢系啦，咁佢咧就可以，当然我哋桑拿有啲叫做嗰啲蒸热机嗰啲啦，俾大家系放啲水落去，沙一声咁样。好啦，咁佢咧得意嘅玩法就系咩咧？咁佢咧可以接载一啲嘅朋友，咁上一上车之后咧，今日去到想去一个嘅叫做玩嘅地方，咁嗰度咧就可以包埋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巴士上面咧就做一个桑拿嘅活动。 使乜咁烦啊？如果佢哋早啲出世，喺70-80年代嚟香港夏天嘅时候坐巴士，咪坐桑拿咯。 即系热狗嗰只， 热狗嗰只，热狗巴又冇冷气冇剩，就唔热到出汗啊！ 开窗咯，唯有就系、是、咁。但系咧，佢哋话得意嘅玩法就系因为佢哋除咗喺个巴士入面咧会有一个桑拿房之外咧、原来佢哋咧会喺架巴士外边咧做一个吹气嘅水池嘅。嗰、个有咩用咧？就系俾你过冷河用嘅。即系啲人话你桑拿焗完一炸之后咧，咁你个人要cool down 噶嘛，跟住令到你又再急速就热翻，又走翻入去个桑拿噶嘛。咁佢哋呢个玩法咧就系车啲朋友仔去一个旅游景点，然后咧就等大家可以喺入边咧就玩下呢一个桑拿嘅，舒服下，可能系啲高山嘅地方啦咁样。跟住佢就系喺出边咧再吹多个游水池出嚟，即系嗰啲五尺乘五尺，5米乘5米嗰啲咧，细细地嗰啲俾细路仔玩啲游水池咧吹气嘅。跟住入边咧就倒满咗水之后咧，就等嗰班嘅客人咧喺呢个桑拿入边咧焗完啦，就出嚟就过一过冷河，然后又可以俾佢哋再如此类推，做咗几次之后咧， 途沿途又再欣賞埋嗰一帶嘅風景咁樣， 即係玩到冇嘢玩啦！真係 做咗呢一種嘅叫做咧巴士嘅桑拿旅行團出嚟，我估唔到咧都真係有人報名，同埋覺得咧都幾舒服 嘅。有，譬如你喺歐洲嘅時候，如果你喺歐洲玩，你又唔想，譬如你去多過一個國家嘅、啊，你又唔想坐飛機，咁、其實都有呢啲巴士旅行團噶嘛、你直頭喺架巴士上邊瞓嘅，即係佢有曬牀鋪俾你。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睇翻佢巴士嗰個相咧，即係嗰個桑拿巴士咧，佢係真係望起上嚟都幾靚，個內籠喎。個內陸用咗啲暗燈啊，即係似我哋屋企靚裝修嗰啲屋企咧，咁啊用嗰啲原木個做長燈啦，其實係一眼望落去咧，你就咁會認為係一間桑拿房多過似一架嘅巴士嘅。咁、所以佢入面嗰個感覺係乾淨整潔啦，咁再加上佢有一個旅遊嘅賣點咧，所以咧其實咧喺唔同地方咧都幾多人咧就係中意啊。同埋巴士咧有一個嘅新嘅叫玩法係咩咧？原來而家好多人即係在家抗疫嘅時候咧，佢哋足不出户嘛。原來有啲地區咧，佢哋甚至乎將個巴士咧就做咗一個流動嘅超級市場。就將啲貨擺曬入去架巴士入面，去唔同嘅區份嗰度咧，就話而家我哋呢個超級市場巴士就喺呢一區啦。如果大家要買嘢咧，只係需要落樓上一上架巴士，買完之後就咁翻上。 香港工廠區都有㗎，不過係 van 仔啫嘛，買 同埋係賣飯盒咯。 我見賣零食嗰啲啊， 開始成為呢個巴士迷。原來有好多唔同玩法喎，咁大架巴士。 係啊， 幾好玩啊！ 有機會試下。 社论话，南韩今日举行总统大选，选情胶着，而大选前所未有咁聚焦中国话题。社论形容中韩系搬唔走嘅邻居，南韩社会愿意谈论中国并唔系坏事。问题关键系能否通过多元声音嘅辩论，更加客观全面咁看待中国。还是社论又指出，点样平衡好韩中关系同韩美关系？繼續充當橋梁而不去選邊站，將會是新任南韓總統面前的一道必答題，考驗政治智慧和戰略定力。回來本港，理髮店或者髮型屋星期四起可以重開，市民要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工作人員和顧客全程佩戴口罩。政府說，考慮到市民對服務有實際需要，而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运作畅顺，所以理发店、发型屋可以重开，但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就延长，包括食肆下午六点起至翌日上午4:59不准堂食，公众地方的二人限聚令、私人地方不得多过两户的聚集、口罩令和停止所有大型活动和避免群众聚集继续实施。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9，英镑10.246，瑞士法郎8.412，澳元5.687，加元6.067，新西兰元5.323，欧元8.524，每百日元对港元6.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4,913点，升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是2045.56美元，卖出2046.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啦，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吃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要材料的甜品，好味又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争霸战导引指南。 作为一个家长，要处理一家人的大大小小财政问题，有时都好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做错决定。自问持家有道的你又会怎处理呢？ 我们以前就会比较多货自己啦，可能会是投资比较多啦，但是真的有小朋友才知道，觉得啊，不是，真的有分少少现金随时代在手会比较稳阵。 要知道 Alison 侯家明他还有什么存款法宝，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未连 Hong Kong 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星期三的康柏奈拉，听个名都似古怪啦。呢一队嘅日本组合之所以叫呢个名，系因为佢哋话星期三嘅会议特别多，所以由汉字、日本嘅平假名同埋片假名所组成呢一队嘅音乐组合。佢哋以日本嘅电音、J-pop 以及咧就系 hip-hop 为主噶，三位嘅成员包括思雨、英旭同埋 Director F， 喺2012年出道，18年之后嘅今日，选择咗一首《招财猫》同香港嘅听众 say hello。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星期三的康柏奈拉 ，Do you feel no campanella？ 招财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8:10啊，今日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 ，Kenny。寻日咧，其实我晏昼直头想打俾你。试嘅时候，我就喺度攞攞乱乱，点算咧？因为真系嗱，寻日朝头早咧，其实开市嘅时候咧，升少少嘅。咁我咧就饮住杯咖啡嘅时候，仲喺度谂紧，唉，佢系咪顶唔住？会唔会顶唔住咧？我杯咖啡都未饮完啊！掉翻头就向翻下，向翻下之后咧，咁啊，其实午市之后咧，都好似收复翻啲啲咁多啦。咁、但系最后咧，都系顶唔住，又咧跌咗几百点咁。 嗰套电影啊，咖啡凉掉之前啊， 在咖啡冷掉之前啊，真系要系啦，就要决定你即系应该点样操作啦。咁啊，就眼白白就睇住佢又向下跌啦。咁、个市，咁啊 ，Kenny 今日点啊？我系咪而家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啦？ 你还是饮定冻啡啦，不如都凉啊！ 定系我直头唔好开个 app 嚟睇啊！应该今日个市点睇，会唔会有少少好嘅因素可以令到佢止一止跌咧？ 系咪呢个可能系咩啊？比悲伤更悲伤嘅故事， 真系苦中作乐啊！而家 系冇办法，我哋琴日同阿钟哥做节目时都有讲嘅，个港股系真系弱嘅，所以咗咧其实都预咗佢系要低开啦，咁同埋亦都系要。即係穿一穿上一次嗰個21,100幾個低位啦，咁其實就不過我就覺得咧，就 唔使太過擔心係後面嗰個情況，即係遠少少嘅情況嘅。因為調到呢啲位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幾開始慢慢都係一個即係足，慢慢接近足夠嘅水平㗎啦。因為最主要其實就我哋比起呢個外圍股市方面咧，就已經係即係率先係差咗啲時間㗎啦嘛。咁所以咧，其實而家美股跌嘅話咧，咁當然我哋港股都因為所跌低咗啊，都會跟跌嘅。咁但係咪要追返就係所有嘅跌幅呢？咁我又覺得未必係真係需要囉。咁同埋始終就係嗰個問題，就係我哋之前講就話你而家呢係嗰、那個好極端㗎嘛，即係仗又打啦，跟住疫情又惡化啦。咁呢啲好 extreme 嘅嘢嘅話呢，就大家相信就下半年唔會出現㗎啦，正常嚟講嘅話。咁所以而家其實係應該係今年個市裏面呢摸緊一個底嘅時間囉。咁同埋兩會之後嘅話呢，相信就陸續會推動嗰個係內地經濟嘅消息就會出返多啲嘅，起碼就會比起之前呢就係少咗一啲監管調控嘅措施會出啦。起碼首先你見到呢就呢一兩日就其實內房呢就唔係咁差。咁因為最主要其實嗰個係兩會方面啊，總理講嗰、那個即係政策嗰個工作報告上面都有講呢，嚟緊內房方面呢有一個係新嘅一個係運一個新模式嘅嗰個係即係發展模式啊嘛，咁即係起碼咧就係容許鬆翻少少嘅，咁尤其是喺嗰、那個購房啊或者房地產公司嘅信貸上面咧，會有機會鬆翻少少嘅，因為始終我諗佢都意識到咧就係話嗰個經濟嘅發展上面嘅話咧，就固定資產投資嚟緊佔比咧就越嚟越重要，因為你外圍方面咧都立立亂啊嘛，靠出口就都唔多靠譜啦，咁所以變咗就要推動翻嗰、那個內地經濟今年目標係5%+，其實唔差喎。如果佢個目標係5%+，咁要做到呢啲咁嘅目標嘅話，除咗靠內需之外咧，就要靠翻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咧，就嗰個係即係房地產係佔咗三成嘅，咁所以變咗喺房地產措施可能會鬆翻啲。當房地產鬆啲嘅話咧，大家知道啦，房地產好嘅話咧，好多行業上面嘅話咧都會好啲噶嘛。 嗱Kenny 啱啱你話穿一穿個底啊，穿嗰個21,000。咁啊，尋日就真係跌咗291點嘅，就收報20,765點。咁有冇機會話哦冇噶？咁如果你穿咗嗰穿一穿咗之後咧，咁可能會即係跌到19,800，定係其實唔係嘅，即係都差唔多噶啦。 佢 係啊，試一試之後咧，佢會回翻上去嘅。即係有冇一個即係技術啲嘅層面去講？而家我哋應該係睇住邊一個指數去做咧？ 哦，如果技術層面嘅，當然就係睇翻即係之前再下一個位就係20,000點啦。咁但係我嗱，我覺得都係又係重複翻嗰樣嘢，就話跌市咧，我覺得就唔好估底咯，因為好多時間都會係一個oversold 咗嘅，一個係過分咗係即係沽售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穿一穿個底嘅。咁所以變咗最緊要我哋即係部署投資嘅時間，尤其是喺而家啲時間嘅話。就睇翻中線少少啦，就究竟我覺得嚟緊第二季或者春或者第三季嘅時間嘅話咧，究竟嗰個部署係點樣嚟到去衡量翻，就唔好話睇翻呢個禮拜啊或者呢幾日，好痛苦咯會變咗。 即係其實已經打咗個底啊，啱啱聽你嗰番説話，穿就梗噶啦，咁你望遠少少咯。 知你憂心，但係不能擔心啊。 OK。 既然係咁樣， 我覺得有時咧望翻轉頭咧，即係譬如嗱，你而家梗係好恐怖啦，大家氣氛又～差啦，系過咗一段時間望翻轉頭嘅話咧，其實哎呀，有好多投資者又會每一次都係咁啊，歷史不斷重複噶啦，就話啊，點解嗰陣時又唔買啊？點解成個低位方面咧就唔吸納啊？又過咗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未必需要睇得咁近就咁擔心咯。 我安慰自己嗰時都係咁諗噶，嗱，每一次過咗又會上翻去啦，跟住但係當你喺個漩渦之中，你就會話咁今次係咪真係過到㗎？咁樣係啦，如果係重複就 OK 啦，係嘛？OK， 我会冷静啲嘅，今日我都会望一望先嘅，系啦，有咩事我咪晏昼再打俾 Kenny 咯。 冇问题。 嗱，既然系咁样，你今日晏昼唔好饮嗰杯咖啡啦，你试饮啖水啦，即系可能会唔同啊，即系改一改运啊。嗱，嗰个饮水咧，我想问问 Kenny 啊，内地著名嗰只饮用水同埋饮料生产商龙头企业啊，农夫山泉啊，9633咧，咁喺3月7日咧就纳入咗恒指成分股啦。咁但係呢你通常都会有呢个染蓝魔咒㗎嘛。一成为恒指成分股之后呢两日累跌咗 12%。咁收市而家係38.35好似係。 就穿咗40蚊 啦。52周嘅低位啦。咁而家呢支水仲点算呢 Kenny？ 其實這個所謂染藍魔咒呢，有時候都有科學根據的，因為最主要其實就是因為那個指數啲即係追蹤指數啲基金方面啦，就喺嗰個染藍嘅即係生效之前嗰一兩日，尤其是嗰日咧，就可能會係需要追隨翻個指數嗰個 rating 咧個比重，就要買入呢啲股份啊嘛。咁但係當佢買咗呢啲股份之後咧，可能一段時間咧都唔需要買啦，因為嗰個買盤咧就突然間係即係透支咗喺一段時間裏邊，咁所以形成咗之後咧，就大家都唔需要買只股份之後咧，咁佢可能個買盤就會少咗啦。咁形成咗咧個股價咧就係落翻嚟，咁同埋之前咧大家一窩蜂啲基金去買嘅時間嘅話，就可能搶高咗噶嘛，咁個股價可能就變咗一個比較不短期不合理地高咯。咁所以當呢啲買盤消失咗之後嘅話，佢就回翻落嚟嘅，好多時都會係咁。尤其是咧而家個市況差、市況弱嘅話咧，就高咗嘅話咧，大家都唔願意再去高追啦。咁同埋龍鳳山泉水間公司本身當然係好嘅，但係不過估值咧都係貴嘅，因為始終之前其實炒佢嗰個係即係品牌效應啊，同埋個市場嘅一個壟斷性啊、獨特性嘅話咧，其實係炒到幾高下嘅。不過咧，嗱，雖然佢係即係嗰個係即係龍頭啦嚇，佢毛利率都高嘅。不過但喺飲水即係飲料水嘅行業嚟講嘅話咧，競爭係都係激烈嘅。即係如果你話講飲料有計嘅話咧，其實就我會 prefer 啤酒會好啲嘅。 哦、OK 啊，咁不如 點解啤酒會好啲咧？啤酒有口味上面嘅問題啊，即係酒有個口味上面問題。你飲開我雖然我唔飲酒，但係咧就我相信飲開嗰隻酒，可能佢就會適應嗰隻酒，但係水唔會噶嘛，水冇乜口味嘅問題噶嘛， 又係 水都得噶嘛，咁你競爭咪會大咯。 哦，啱啊啱啊，即係譬如喺街，如果你真係想買支水，我都係睇下邊支平嘅咋， 係啊， 都係嗰啲咩啊。但係啤酒你飲開個牌子，因為佢真係唔同味啊嘛。 啤酒你唔會揀平噶嘛， 係係，所以個競爭都比較激烈，不過我見其實龍虎山泉佢都有出其他一啲味道嘅飲料嘅，即係嗰啲唔知咩土味啊，咁之前都有啲新聞噶嘛。好啦，今日另外我想睇睇嗰只咧，就係比亞迪啊，1211，咁又係咧即係舊年六月咧進身呢個藍籌股之後咧，就都升咗好多，升咗70%啊。咁但係最近咧都見佢係咁跌翻落嚟噶啦，即係染藍之後呢大半年以嚟，即係嗰啲升幅咧全部都蒸發走咗啦。咁啊啲散户都即係如果之前高位攞咗咧，都几损失惨重嘅。咁点睇咧？呢一只阿 Kenny 嗱，琴日咧就嗰啲电动车相关嗰啲股份咧，譬如好似头先讲啦，比亚迪啦，或者共丰嗰啲跌得比较多，因为最主要就系个俄乌局势咧，就导致到咧，其实有好多嘅有色金属嘅，所以琴日喺节目都提过下，有好多其实我哋而家系全球用紧啲有色金属，尤其是半导体上边嘅话咧，都系俄罗斯啊，或者系乌克兰方面咧，就系出口占嘅比例多嘅。咁大家如果而家擔心呢個美國實施制裁嘅情況之下咧，就導致到呢啲出口受影響咧，咁可能令到一個即係原材料供應咧就再進一步緊張，因為本身已經緊張噶嘛，因為本身舊年已經開始咧嗰啲半導體嘅情況咧就有啲原料供應係緊張之下咧就缺乏晶片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已經本身嗰個情況都拉得好緊嘅啦。咁你見到吉利都係吉利公布咗嗰個二月份嗰個汽車銷售數字啦。咁都有提到就係話咧，佢哋個銷售咧就唔係話需求唔夠，係冇嗰個芯片做一個係嗰、那個自動輔助駕駛系統嗰個芯片，咁所以導致到咧影響咗個車嘅生產咯。咁所以電動車就用更加多芯片啊嘛，咁所以變咗就會因為依樣嘢而導致到咧琴日依一扎股份被拋售咯。反而就唔係佢哋銷售問題，因為比亞迪公布嘅數字都其實係靚仔嘅。 係。咁大家再睇下，即系呢个问题解决咗之后，就会唔会即系又好翻啲啦？个情况 好翻啲，因为我哋好翻，因为点解咧？其实又系呢个同嗰、那个国家政策有关啦，吓、那、嗰个总理报告都有提到，特别提到电动车呢样嘢啦。 系，即系个 trend 系咁噶嘛，本身应该好。 即个需求或者个销售啊，嚟紧嘅趋势都系咁样噶啦，只不过你短期个零部件供应嘅问题嘅啫，佢唔会话倒转头行翻话，我而家都系推动翻汽油， 揸翻柴油车啦，你 唔会、啊。 所以都是那句 Kenny 就不要看那麼短，是啦，你放长一点呢，那可能你的心就舒服一点，是啦。好，今早上不感谢 Kenny。 如果太高那些股份的话，你要小心一点。 OK， 好啊，不感谢 Kenny，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谈了。好，不感谢。 不感谢 Kenny。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好去，困在家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点啊 ？O 有啲咩介绍啊？ 喂，先介绍咗你琴日俾我嗰个杀菌枪先啦。 哦，用咗啦。 喂，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做咩，咁我讲多少少啦。咧，琴日钟哥好有心啊吓，咁啊惊我喺屋企抗疫嘅时候唔够物资，咁啊佢都特登揾人啊，托人咁样啊，俾咗一个咧抗疫嗰啲消毒喷雾枪，咁啊。好科技喎，嗰一樣嘢啊，我自己就從來都冇擁有過嘅。咁佢又千叮萬足呢啲科技噴霧槍咧，就唔好擺酒精入去，因為咧佢用嗰啲咩霧化原理，咁總之你吸入咗個肺就唔掂啊。咁樣佢啊，即係喺電話就錄咗三分鐘 message 俾我嘅，咁我就用咗兩倍嘅速度嚟聽啦。咁所以我都用快速咁樣去講翻俾大家聽，呢個噴霧槍咧要有啲嘢注意嘅，係咪鐘哥？ 我係人肉說明書啊嘛， 系唔紧要啊！你录一次，跟住 forward 出去啫，都系 个个都要听一次。 所有得到枪嘅朋友都有呢个人肉说明书。 阿 Kitty 又听过一次，阿小白听过两次，好似 系啊，咁啊几好啊吓，咁啊大家互相守望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应该就一步一步好噶啦，乜都咁 系 我就好想喺優惠呢個環節咧，成日都會聚焦講嗰個12蚊店噶嘛，即係100日圓店啦。咁點樣俾你過到一種少少日本 feel 嘅感覺？又可以買多少少嘢齊去呢啲即係100日圓店啦。咁香港都有一間嘅 D 字頭嗰間啦。 我揾唔到你上次講嗰個口罩架啊！你講完之後，我真係即刻去揾啊！ 都冇啊！ 可能我唔系去嗰间，我都唔知啊。总之你知道而家12蚊店开到成行城市，跟住都有几个牌子噶嘛。咁我见到嗰个 讲一个定点出嚟啊，开麦。咁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有嘅，我之后 WhatsApp 你啦。 你直接买俾我啦，不如。 可以，但系我唔经开嗰头啊嘛， 都系12蚊啫。 唔系我谂住你知即系你行开啊嘛。 系、你有冇上网睇嗰啲 YouTube 片啊？有啲 YouTube 片都有话有啲地区嘅12蚊店。擁有嘅嘢同其他地區係唔同的， 係咯，所以我特登揀一間好大，佢有成兩層嘅，都冇，我就行咗好耐都揾唔到。 我講一個實戰嘅嘢啦，咁啊有個 YouTuber 都拍片話，喂點解某一個區域啦永遠都冇隔熱手套賣嘅，係咪呢個區啲人唔需要隔熱手套啊咁樣？咁跟住佢话唔系，荃湾有嘅，铜锣湾有嘅，系呢个区先冇嘅咁样。咁我唔特登 emphasize 边个区啦，咁样你咪住喺嗰个区嗰度啊？近排吓， 唔系啊，佢其实可能卖晒啊，就系个个都需要隔热手套啊，未翻货就应该。 疫情期间咁样啦，咁点解无端端讲呢个100日圓店咧？就系、是、咧啊，日本方面啊都拍咗条片，喂，原来木村拓哉咧未去过呢啲100日圓店噶。咁近排咧有媒體就同阿木村行100日圓店啦，佢話好開心咁樣啦，即係話哇咁多嘢買都係100日圓，看多啲咁樣係嘛？我淨係聽到呢句日文啦，你都知我冇小白日文咁叻啦。佢之前講咗一條咁樣，我全部都唔知佢講咩，但究竟係咪真㗎咁樣？跟住個店員就話真㗎咁樣，跟住有網民就大讚啊木村呢個反應好可愛啊咁樣咁樣。咁當然呢啲就睇人噶啦，大佬，你试下揾一个普通人去做。 吓、你未去过100日圓店？你咁离地嘅， 即系闹爆佢啦！食米唔知米贵啊，跟住话咪扮嘢啦，点点成成。跟住下边啲网民即刻咧，已经酸溜溜咁样讲一句话：，其实呢个世界咧，靓仔系大晒嘅。屌你靓仔咧，冇嘢系冲破唔到啦。咁啊，下边有啲女网民就话木村好可爱啊，咁样啊，跟住木村去买嘢先咁样。咁啊，问下钟哥同埋 Kitty 啊，有冇谂过木村喺12蚊店会买啲乜嘢咧？ 咦，系、啊， 我谂佢成间铺头买咗添啊。既然咁好运，不如我营运佢啦。 但其实我又觉得佢都乜都有啦，系咪？去到12蚊店有咩买呢？买啲咖啡，饮饮食食嘅嘢。 会唔会嗰啲即系家庭用品啊？即系嗰啲，譬如厨房啊、叽里呱啦嗰啲咁嘅嘢啊？ 啱啊！完全中晒啊！咦，钟哥都有啲。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ਅਤੇ ਸਮਾਜ ਵਿੱਚ ਇੱਕ ਸੁਰੱਖਿਅਤ ਢਾਲ ਬਣਾ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系 Sammy 张秀文。 大家好，我系 Alfred 许廷铿。 我系 Asa 蔡卓妍。 我系 GLAM 张智霖。我都系 Kitty 嘅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Archie 冼正峰。早晨 ，Archie。 Hello， 早晨 ，Kitty。Hello。 系啊，咁啊，第一次上嚟呢个环节啊，咁啊，等听众认识一下 Archie 先。咁啊，其实咧，知道 Archie 就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入行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参加完呢个歌唱比赛之后咧，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咁样之前又见到你拍电视剧啊，咁样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入咗行之后嘅呢一段时间啊，即系疫情底下入行啦，可以话系呢段时间嘅工作或者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样咧？ 當時我應該就是完了比賽，我本身呢就是翻緊一份正職的 office 上工嘅。 係。 咁我就喺完比賽決賽嗰一刻，我就 quit 咗份工。 咦？咁即係你參加緊嘅時候，你都仲翻緊工嘅喎？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係啊，嗰陣時一路係一路比賽住，一路翻份工。我係翻咗一份銀行嘅工作嘅。 咁你啲同事咪睇到咯？喺電視定係嗰陣時未播出街㗎？ 播出街，播出街，播出街，同事都系同事知噶，咁但系佢都好 supportive， 真系。咁所以比赛嘅时候系比较忙嘅，咁但系都好开心，因为好似过紧两个 life 咁样。 系，即系日头翻工嘅时候就系好正经咁样数紧银纸啊，咁样样。跟住另一边厢咧，一换咗套制服之后咧，就要去唱歌啦。 系啊，即系所以平时喺 office 度翻紧工嘅时候就会。都會即係有時候啦，都會仲係個由嗰個靈魂啊，都仲係諗緊唱歌嘅嘢。咁所以而家 quit 咗份工啦，咁就發覺全身投入咗呢個行業之後，就發覺原來有好多嘢要發掘啦，亦都有好多嘢要重新學過。即係當時比賽，你即係可能較量嘅時候，可能較量唱歌，或者較量點樣去唱好。嗰一 round 贏嗰一 round 嘅比賽咁簡單，咁但係完咗之後，發覺原來譬如推出自己嘅歌，點樣有自己嘅個人特色咧，又或者點樣可以唱好啲咧，跟住再聽再睇，就係有冇啲咩新嘅技能可以慢慢學得識，咁就可以令到舞台表演更加好，甚至乎係除咗唱歌之外，譬如我都有機會啦，可以同其他學員一齊拍《青春本色》呢套劇，係啦，即係嗰都會諗就係點樣可以拍好啲。怎樣做好演戲呢一環咯？ 即係有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工作機會俾你去接觸到一啲好新嘅嘢啦。因為拍劇就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去到表演啊嘛，你就要同好多人去到合作啦、溝通啦、導演啦、編劇啦等等。咁你啊啱啱就完成咗呢一套嘅青春劇啦、校園劇啦，咁自己覺得點樣咧？自己嘅表現有冇睇翻先？有冇睇電視機嗰度睇翻？ 有。真係有， 尷唔尷尬先？ 真係 好尷尬。 我啱先發覺真係好尷尬，因為可能始終都係第一次咧，唔係好習慣喺電視機度見到自己拍緊戲或者演緊戲咁樣。咁我記得其實頭嗰幾次 roll 機拍嘅時候咧，我都係冇個意識，原來要就鏡頭啊、就燈光咁樣。咁我就純粹我背熟咗劇本啦，咁我就去，咁就應該。唔大問題㗎啦，咁但係原來好大問題。咁但係就咁就我記得拍完頭幾場之後呢，導演係同我哋講話， 其實真係好明顯睇得出，我哋全部人都係新手咯，係我哋係全部都係新嘅演員，唔係好識咁樣樣。咁但係導演都好，真係一路街住我哋，就係、是、喂點解你要咁樣企？點解我要你褪後一步？點解我要你個視線唔係望住你嘅對手，而係望住對手嘅左邊嗰棵樹咁樣樣去講呢番説話？咁有好多咁嘅原因，令到我更加認識哇，原來唔係想要咁簡單啊拍劇。 系拍摄系一门艺术，我完全幻想到啊，敏大人你敏咧喺现场点样解释俾你哋咁多位学生们听咁样就啊，你要咁样啊，下次你就要咁样啊。咁好彩即系好多前辈啊，又或者即系一啲因为剧里面都有啲丰富啲经验嘅演员啦、啊，咁可能都能够即系令到你哋快啲投入。咁加上你哋又有一班比较即系比赛嘅时候已经熟悉嘅朋友仔喺度一齐拍，咁我谂嗰个气氛上就冇咁紧张先啦。系咪先？有人陪啊嘛，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大家唔识都系大家一齐唔识咁样 样。你都唔知啊，我都唔知啊。咁呢套剧都算顺利完成系嘛？即系中间都冇啲话好惊险嘅事情，或者令到你觉得哎好后悔嘅嘢，即系都其实都算好顺利。 我又唔可以话顺利嘅，因为我哋都有唔同嘅场口，真系要重复拍摄。咁但系导演都话，作为一个新人嚟讲，真系好满意我哋咁多人嘅表现，咁都觉得知道我哋系做出功课，而有啲嘢点解重新拍摄，有啲拍得唔好，纯粹系因为我哋有唔了解镜头啦，唔了解灯光啦，又或者唔了解自己企位，又或者最简单就系、是、唔识得将练咗嘅嘢摆落镜头面前，show到最好咁样。咁但系so far 我见其实都系顺利嘅， 系咁啊！睇翻自己演出第一次就当然会觉得尴尬啦，咁但系都可以睇到自己仲喺边啲地方可以再进步啲，咁咪下次又再改善又再学习咯。咁始终都系第一次嘛，咁呢个都系好宝贵嘅，你要 keep 翻住，迟啲留嚟睇下，睇下同第一次嘅对比系点样样。咁有冇令到你好都对拍剧多咗好大嘅兴趣呢？ 会嘅会嘅，以前因为其实我本身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啦，咁可能我世界都系接触系唱歌比较多，咁但系再一度入咗行之后，接触得多唔同层面嘅嘢嘅时候，就发觉原来好多方面嘅嘢，好多方面嘅尝试都可以作为，都系可以一个好好嘅挑战，我会觉得系挑战到自己嘅去试唔同嘢，譬如跳舞又好。演戏又好，其实都系一啲新嘅尝试，咁所以我觉得系几唔错噶，我都会想继续去研究咯。咁但系当然唱歌都要继续去研究，咁但系就多方面咁去发掘自己嘅兴趣咯，都系。 系有冇幻想过如果下一部剧有得拣嘅话，你会想尝试下挑战啲咩角色咧？嗱，因为啱啱呢一套剧都系即系做翻学生咁样，即系同你本身早几年嗰啲感觉都应该仲喺度嘅，系啦，就趁翻你个年纪啊嘛。咁但系如果俾你有得拣，你会唔会话想演绎下一啲你可能现实生活之中未必接触到嘅嘢？ 连个能力都未真系喺度嘅时候，真系唔敢 request 太多，就系话我想演边一类咁样。但系真系俾到我拣嘅话，当然如果我觉得当其时自己嘅演戏能力系足够，我就当然系想演啲可以有多啲发挥嘅角色啊。 系，即系可能多啲内心戏嘅咁。 系啊，多啲内心戏，又或者我有谂过演一啲唔系我年龄会演嘅角色啊。 即系爸爸 咁， 爸爸 咁样角色，又或者爸爸角色，又或者系唔同职业啦。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如果我喺现实生活唔可以做到唔同职业嘅嘢嘅时候，咁可唔可以喺演戏入边试下做到唔同职业咧？ 系呢个都系大家有嘅一个幻想或者情意结。我记得之前我有问过另外一个 artist 咧，跟住佢话：我好想试下演贼啊咁，因为我现实生活一定唔会做贼噶嘛，咁样咁佢就话想试下，唔知道演出嚟点嘅咧，咁啊希望阿全嚟紧都会有多啲唔同嘅机会啦，去到即系发掘下自己啊唔同方面嘅一啲才能啊咁样，咁啊多啲唔同嘅演出。咁今朝早咧就会介绍下你首新歌嘅，可以话系你嘅第一个 B B 啦，一个人的幸运咁啊，等你介绍下你个 B B 啦。 好，今日新歌。 我第一首《一個人的幸運》咧，咁就係講關於命運同埋幸運之間嘅分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抱怨，就係自己啊，可能遭受命運嘅折磨啊，點解會咁樣樣？又或者我哋會好開心，就係話啊，今日好好幸運啊，因為我贏咗一場仗或者贏咗錢咁樣樣。咁但係我哋諗通一層，其實命運同埋幸運兩樣嘢都係一樣嘅啫，只不過係睇我哋當其時嘅心態係點樣去睇嗰件事。去定斷究竟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好彩定係唔好彩。咁呢一首歌希望寫出嚟之後，有些人直接作詞，然之後作曲係吳卓賢先生，編曲監製都吳卓賢先生。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因為佢哋係為我度身而做呢一首歌。咁尤其是有些人就即係佢係將首詞係完全以我以前嘅經歷去寫出嚟啦。咁我唔会话以前嘅经历系好唔好彩或者好好彩，咁但系我都系一个正常嘅平凡人，都会经历过一啲唔好嘅事，经历过一啲好嘅事，咁但系都想将我嘅故事话翻俾大家听，俾大家知道其实我系一个点样嘅人，然后佢哋会知道啊、有时候有好多眼前见到成功嘅或者眼前见到唔开心嘅嘢，其实都唔系想象之中咁唔开心或者咁开心，咁就系攞翻个平衡，令到大家知道其实。明白多啲自己而家嘅位置点样知足常乐， 系最紧要系调整翻个心态啦。啲人成日都话心态决定命运，其实心态都决定幸运嘅。我觉得即系有时候你自己个人乐观啲啊，或者即系开心啲啊咁样，你会觉得好似即系我唔知系咪叫吸引力法则啦，啲嘢都好似顺利啲咁样嘅。即系睇下你点样去睇一件事，你攞个角度系点样咯。有时候即系你垂头丧气，即系正所谓即系老土啲，前面有钱执你都睇唔到啦咁样。咁所以我谂就系呢一个嘅感觉咯。希望即系阿Archie可以。将透过呢一首歌咧，将呢个 message 咧带到俾大家，即系尤其是如果大家即系近期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都尝试下调整下个心态，希望可以用一个乐观啲嘅态度去到面对，咁可能事情又会有另一番嘅景象咧。咁啊，今朝早我哋一齐听下 Archie 嘅呢首新歌啦，《一个人的幸运》咁啊，希望迟啲就再同你倾偈啦。 好，冇问题。 好 ，thank you。 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苦涩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难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沉，漫长如今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交不上恶运，若受错跟他接吻，就一位说半句便能护理解的人，同追寻现时长吸引，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是狠，如果不有信心，找一个确幸，念力会将它接引，愿放出彩半空等下那吻，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再不敢等，靠谁护荫？开心，站在薄飞不安，会意念落沉。幸运是中跨年的得分，于境态里完成我，不 需怕世道残忍。如果不怕痛心，都不想恶运。若受挫跟他接吻，就一不是半句便能互理解的人。同需曾然时常吸引，现今挣扎仍在问谁下苦功。 在香港吃海鮮都有不少出名的地方的，西貢、銅鑼灣海邊的路端燒餐廳、南丫島，還是屯門的三聖灣，你會自己喜歡多一點呢？想不想知道為什麼屯門的三聖會叫做三聖呢？可能你都聽過少少了，不過轉頭白元浩都會繼續告訴你。 讓我再次看你一眼，讓我來到你身邊，來讓我探進你心裡，又这么近，真的想再重温你一吻，但见你却强笑不语，但见无意你心酸，成熟了却也送走了你那率性热情和曾经不断那份美，你眼眸之中那目光那泪光，不要想隐藏，想要说的不易就借。你眼眸之中那目光那泪光，不要想隐藏，想要说的。看着你，让我心跟你心又重认识，任意无事再笑一笑，任意摇头放声哭，用够有你对我的爱，又再一次回来，曾经沧海也是 讲到三圣墟呢个名字，咁原来源于邻近嘅麒麟江上面嘅三圣庙。冇错啦，三圣庙咧就系1914年兴建嘅，并且咧就系由港九船澳业人士出资啊，喺1921年嗰阵时咧就起好嘅。嗱，庙入边供奉咗咧就系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位嘅圣人，所以就称之为三圣庙。去到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来自内地方面的移民日益就是增加了，大量移民在山边修建了不少的寮屋，以及在海边搭建棚屋，因此近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叫做三圣墟的地方。而在当地修建三圣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山洞，山洞里面竟然间有一尊的麒麟像，故此这个石洞就叫做麒麟洞，而小山岗就称之为麒麟岗。麒麟岗最为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块充满传奇的巨石麒麟石。 是以前香港的渔民大多数都是信奉鬼神的。而祭石呢就是其中一个的仪式来的。意思就是将渔民部分的灵魂寄存在岸边的石头上面，还是巨石。咁希望咧喺海上遇到凶险嘅时候，有一个稳固嘅巨石咧，就做一个保护嘅意思嘅，保佑佢哋咧出海能够平平安安。啊，随住屯门新市镇发展成功啊，三米多高嘅巨石，亦都就系填海后海岸线嘅分界，标志住新旧交替。 在网上面呢，我睇到有一个报道呢，就是关于有一位有个家庭啦，咁妈妈呢就即係唔好彩啦，咁中咗呢一个嘅冠状病毒啦。咁但係呢佢呢仍然呢係需要呢就照顾屋企嘅小朋友，可能屋企小朋友仲细嘛。咁但係竟然间呢到妈妈好返啦咁样。咁佢嘅小朋友呢都完全呢係冇受到呢个感染。好啦，咁问返喂，点解你有咩法宝可以做到呢样嘢㗎？有啲嘅 tips 咧，其實都可以幾值得，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借一借鏡，一齊分享一下喎。例如我哋而家有好多人戴兩個嘅口罩啦。兩個口罩咧，其實都已經好多人會做噶啦。定期檢測體温啊，或者戴手套清潔咧，其實呢啲已經係變成咧好基本。咁如果咧我哋一齊生活喎。點樣可以完全做得到呢？可以啲病毒都唔過到過去其他人屋企身上面呢？ 喺屋企都著曬保護衣咁樣。 喺屋企佢就冇講到佢全部著曬保護衣嘅，但反而呢佢就話同仔女食飯，第一你真係要分開啦，有啲時間你愛佢嘅，你反而要俾小朋友佢哋自己食，你就唔好諗住呢就過去一齊食。如果再細啲嘅小朋友，例如可能得譬如我個仔仔咁樣兩三歲嗰啲呢，都仲要係餵食嘅時候呢，咁你就要全程戴住個手套啦，戴住個罩啦，即係嗰個 眼罩啦， 係啦，面罩啦，跟住口罩又有兩個啦，咁樣去到咧就防止嗰啲病毒咧就過咗過去嘅。咁啊嗰啲咩成日唔好成日講嘢啦，咩食食啊、黐黐啊呢啲咧就唔好講咁多啦。佢望到嘅時間嚟咧，其實佢自己識食噶啦。好啦， 但 係 作為父母好難嘅喎，餵食嘅時候唔講嘢， 講嘢 好難喎。 做足咁多個措施咧，本身都已經難噶啦。咁所以咧睇到呢個媽媽咧好厲害，咁啊每一次咧去到煮完饭啊，食完饭之后咧，咁佢都有日常嘅家务要做噶嘛，佢全部咧都用热水咧去到消毒呢啲嘅餐具，甚至乎去厕所佢都好细心啊。佢每一次去完厕所之后，或者去完无论系厕所定还是浴缸咧，冲凉嘅地方咧，佢每一次咧都系用完之后咧即刻全部再消毒过，即系嗰个心机又好。佢消毒完之后咧，佢仲话大家咧即系屋企人啦。要是过了15至20分钟呢才至可以再入去个洗手间。即是务求呢再抽气啊，等佢入面嗰个环境呢再舒服啲，确保呢就係安全啊，跟住先至叫屋企人呢入去。所以呢啲呢其实每一个细节呢全部做到足啦，咁都可以譬如同屋企人一起生活啊，各样嘢呢係有啲影响嘅。但你保障到屋企人嘅生活呢，我觉得其实佢真係好犀利。佢甚至乎夜晚瞓觉呢，即係可能屋企地方唔係话好大，都要同自己其中一个仔仔一起瞓觉嘅时候呢，同一张床，佢係背住个仔仔瞓觉。係啦，戴住个口罩背住仔仔瞓觉。所以呢啲呢真係好有心机同埋好有爱，每个步骤呢做到好细致呢，咁就可以即係抗到嘅。佢连衫其实佢都同屋企人即係其他屋企人係分开洗㗎。洗完衫之后个洗衣机再消毒。係咪？所以其实呢係抗疫呢係睇下大家有冇心去做。咁如果有心做嘅话呢，其实就算可能即係屋企人一齐即係冇办法啦，屋居住环境一齐生活呢，都一样可以做到抗疫嘅，呢个系一个好好例子啊！ 咁大家尽量小心啦，勤啲消毒，多啲洗手啦，自己保重啦。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睇动漫都可以有启发噶。 周嘉欣啊，呢集咪系我哋头先睇过嘅咯，你做乜又睇多次啊？ 我谂到我想做咩啦，我要好似呢一出魔警游戏管理员入边嘅勇者咁，去打坏人同埋拯救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周嘉欣口中所讲嘅拯救世界系指啲乜？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救未来。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嘅。 斌臣，你作为骚动音乐最细心嘅主持啊，会点样关怀屋企人呢？ 波成，我会揽住佢，然后唱呢几句歌词俾佢听啊。 听完我都想做你屋企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高开67点之后咧表现反复啊，去到中段咧更加飙升咧585点噶，不过咧美市咧就无以为继啦，要跌啊，全日跌184点啦，咁啊标普500指数都跌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5点，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呢 ADR 呢全日微升㗎，咁啊腾讯方面都企稳咗少少啦，咁啊今日应该科技股有啲运行嘅，因为琴日呢苹果公司嘅发布业绩呢好似闻说反应都唔太差，不过呢公司股价呢要微微跌 1.17%， 咁啊今日个市究竟系咪继续泄气继续跌落去呢？咁啊做人应该有希望嘅。望望天空啊，继续有蓝天白云啊，同你讲啦，今日股市可能有啲眉目、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早上，我哋请嚟听歌及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早晨，林慧。早晨，芭比。 早晨啊，嘉慧。 芭比啊，我想问咧，你会唔会谂到视障人士咧系一种乜嘢嘅人士咧？你心目中嘅视障人士系点噶？ 嗱，我自己咧就以一个而家本身系即系视力叫做正常啦，虽然有近视啦嘅人去谂啦，因为突然之间成个世界黑晒啦，咁你冇咗视力去领导你自己嘅方向啦，咁就成日可能会担心会唔会遇到啲障碍物啊，会棘亲啊，或者是撞親啊，會容易受傷啊咁。 其實我咧接觸視障人士咧，都係講緊係我諗大約三年前啦。咁我先至真正係近距離咁樣接觸個視障人士。咁、跟住咧，後屘就咁樣就原來視障人士都有佢個困難，同埋我真係都要學習。所以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話叫同行者 係。 同行者嘅意思即係唔係佢去照顧我，亦都係我又去照顧佢。即係一般人會覺得。梗係正常嘅人去照顧我哋嘅特殊需要人啦、其實好多個位都唔係咯，原來喺某啲位咧係互相要照顧嘅，係、好似例如有陣時咧，我同佢一齊錄音嗰陣時都係嘅。我有一集咧，我就講，我今日咧真係獲益量少啦。咁跟住咧，我自己都唔知自己講咗乜，佢話獲益量多啊，咁、即係一個視障人士，其實佢咧係聽嘢係好清楚， 係 嚇，佢心水好清嘅、我亦都試過咧，有一次咧，有一個視障人士咧，咁我又係同人哋去錄音啦，咁佢咧認到我把聲，因為我咧就亦都係接受你哋嘅另一個節目啦嚇，咁、樣星期五咁樣錄完音，做完個現場之後，咁我星期六咧就同一個視障人士去錄音，咁、因為佢真係認聲認得好叻啊，佢成見到我之後，咦，你係咪尋日去嗰個節目度嗰、那個方家維啊？咁我好恐怖，即係覺得點解可以咁嘅咧？咁我就了解到哦，原來佢哋 真係聽聲咧係好犀利，即係等於我哋睇嘢都係啦，我睇嘢一睇就睇曬成個層次噶啦嘛，咁原來佢哋聽嘢都一聽，哇！你把聲嗰啲高低啊，或者各樣嘢係完全係聽曬，咁所以原來視障人士係可以好好咯， 我都認識咗一個咧係即係失明人士嚟嘅，咁我都曾經有問過佢，因為咧我就係遇到同你一樣嘅經歷咧，就係、是、明明點解我冇話俾你知前面有樓梯啊，或者點解前面有電梯，但你好似乜都知嘅咧，咁即係我都有同樣嘅經歷，咁我就問佢，我話其實你點樣去判斷咧？因為嗱，佢同我去街嘅時候咧，冇拎住嗰支手杖嘅，咁我就覺得啊好奇怪喎，點解你即係單憑係用一隻手去捉住我嘅呢個即係手踭位置咁？咁你但係你會即係樣嘢都知咧咁啊？後屘佢就講咗俾我聽個巧妙啦，佢話因為原來咧點解佢哋會選擇去捉住一個即係朋友嘅手踭嗰個位置咧？因為咧原來我哋咧行喐動啦，譬如你上落樓梯啊，落電梯啊，咁你個身其實會傾斜噶嘛，或者你可能行左或者行右，即係轉左轉身嘅時候，咁原來咧你個手踭位咧會不其然咁樣咧有個角度嘅擺動噶喎， 係啊， 係啦，咁然後佢哋就係靠咧即係用手指去感覺嗰個嘅喐動咧，就知道你係行左行右行上定行落啦咁。 係啊，同埋咧而家咧個科技咧亦都係幫佢哋好多噶，咁亦都係一啲嘅視障人士介紹俾我啦。咁喺度地鐵我等佢啦，仲要等另一個人噶嘛，咁我等嗰時候話。其实咧个手机咧就已经可以知道好多嘢啦。 吓，点解啊？ 咁原来咧系有一个嘅软件咧，就系话当你咧系对住一个嘅影像，你揿咗个掣之后咧，佢就会读俾你听。例如话俾你听，前面有一位女士，长头发、眼大、鼻高、搽咗唇膏、着住啡色衫咁样，讲晒啲嘢俾你听噶。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嘅视障人士系好好，即系以前咧，我谂尤其是先天性嘅视障人士咧，其实完全唔知道个世界系点噶嘛。咁而家。聽得多咗咧，咁起碼知道哦，原來有啲咩叫顏色。當然佢都未必咩知道咩叫紅色啊、黃色啊，或者咩叫大啊、咩叫細啊嚇，或者唇膏係點啊，可能佢都唔知道。但係聽下聽下，其實我哋成日都話訓練個腦啊嘛。其實我哋講緊咧係個腦咧係講緊係要用一個嘅 neuro 啊，叫神經線嘅嘢嚟㗎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點樣訓練個腦咧？咁其實聽下聽下咧，咁佢哋視障人士咧就已經吸收咗好多嘢啦。同埋咧仲有一個分享咧，就係話喺一啲治療裏邊。我哋其实咧，佢哋未必系知道咩叫开心唔开心嘅。咁原来咧系透过一个触觉去摸啊，摸一啲嘅公仔。咁原来啊，摸到呢个公仔咧嘅眼耳口鼻咧个嘴角系向上咧，原来系叫开心嘅。又或者系原来向下咧系唔开心嘅。咁而透过一啲嘅接触咧，要等佢摸多啲人嘅表情咧，佢会知嘅。另外仲有一个好搞笑嘅分享咧，一个朋友啦，咁我啦亦都系同佢做一个访问啦。咁佢系弹钢琴嘅，咁佢以前咧佢系冇做一个嘅话剧嘅，咁佢就系自己系咁弹啦。咁后屘咧就个话剧嗰个嘅导演咧就教佢一啲嘅身体嘅喐动， 系 例如可能个钢琴坐喺度，只手要点样摆只手落去啦。跟住咧嗰个导演咧就教佢嗱，你只手咧嗱试下咁样戴，咁样再摆落去啦咁。咁佢就已经做晒好多呢啲类似嘅日常生活嘅小小动作咧。哇，你就会觉得呢个完全唔系视障人士咯， 系唔似啊，嗰啲肢体啊、行为啊、表达。 是啦，因为他们未看过的嘛，不知道人家其实啊，我们正常人的身体的 body language， 我们身体语言是怎样去动啊，很开心的时候手啊手势是怎样啊，可能他不懂的磨入木鸡这样企在这里的啫，那么自己是挂住自己去摸东西的。原来他加了这些的小小的身体语言呢，其实已经帮他去融合、融合在一个社会里面呢，人家会觉得啊这个人挺好、他是不是扮失明架、所以其实呢原来是有好多嘅科技啦，帮下佢哋了解呢个世界多啲啦，跟住咧又再希望又接触多啲嘅人，咁咪可以帮佢哋多少少呢啲，咁而令到我哋嘅有残障嘅人士咧，佢喺融入个社会咧就会更加和谐啦。 我相信呢个都系融合教育嘅其中一个好想达到嘅理念啦。同埋我谂而家即系如果即系身边曾经有啲同学仔咧，都系即系试过系有视障人士嘅话咧，我谂其实同学嘅一啲协助或者对于视障人士嘅一啲了解咧，都好紧要噶。 是啊，所以教育是很紧要、就是说有时不可以是靠即是个家长又或者是个细路仔又或者是同学或者老师，是需要大家去互相支持。即是要讲这个信息呢，不是任何一方面的责任的。连个小朋友呢，他本身有弱能的小朋友呢，我们都要教他去怎样去做。我们成日都是说我们不可以教小朋友去，即是我们不可以给鱼的小朋友吃，我们要教他捉鱼。亦都要告诉他 在生活上他要怎样去处理一些问题，亦都要将自己的弱能是怎样看得到比较正面一点，还有告诉别人你的困难。其实呢好像我们这样不知道他的困难的 嘛，其实都要靠他开声。 所以其实呢在那个训练和过程最重要是自己本身亦都是要去开放去告诉人听，家长都是有时候家长都会很害怕的，就可能家长说我都不知道如果我讲了会不会麻烦，其实他未必是说想收埋不接受这件事的，可能他说会不会麻烦到人家会不会搞到人啊，不是挺好的 或者又担心其他人不知道听到之后的反应是怎样啊， 是啦，可能会不会更加歧视我的小朋友啊，跟住不同他玩啊，又或者是太过保护这个的学生啊，就不俾他去喐啊，你小心啲啊，你唔好似头先我话带佢行，有一级楼梯啊，嗱要落斜路啦，咁其实咧呢、這个亦都可能俾个弱能人士咧佢有个压力噶。 今次仲唔该晒你先，嘉慧， 多谢晒林慧。 最爱你的小偏执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够心意，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这一面。我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只奢求心安。想起太多， 听过有洪家豪《及时行乐》，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屋企人帮你手，有冇讲声唔该？ 有冇主动问家人有乜嘢需要？ 系咪唔中意听屋企人讲嘢啊？ 一家人要互相尊重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就算对住屋企人都要讲一声唔该呀。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二十六分，室外气温现在17度，相对湿度52%。特别提提你的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晨光追踪31。 星期三啊，到底呢个港台电视31有啲咩睇呢？问下刘畅先。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系。 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呢期最 hit 嘅呢个冬残奥会啊，咁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啊，咁啊，今日晏昼2:30同埋傍晚6:30咧，都有呢个冬残奥直击嘅。咁啊，主持人徐家乐同邱雨勤今日咧会同大家送上呢个轮椅冰壶啊，都系好紧张嘅，亦都系我哋国家队有份出场啊，咁啊，大家记得捧场啊！ 好啊，咁啊，7:30咧，继续都有防疫速递啦，等大家了解多啲呢啲最贴近社会嘅防疫政策啦。 冇错啦，咁啊，去到夜晚8:00有盘点政策啊，咁啊，今集咧会有食物及卫生局嘅局长陈肇始上到嚟，咁啊，佢会盘点下咧过去5年啊呢、這个本地咧食物及卫生嘅政策，咁当中系最重要系咩咧？就系呢啲基层嘅医疗啊，咁啊，尤其是咧香港咧有好多嘅市民啊，经常都会揾呢个中医师求诊嘅。咁啊，究竟呢个中医喺公共医疗体系里边嘅角色实际系点样嘅咧？咁啊，陈肇始局长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另外咧喺医疗人手安排上面，大家知道而家好严重啦，那个问题好大压力啦，医疗人手。咁啊，政府到底会点样部署去应付未来呢个人口老化嘅挑战咧？咁啊，今晚一于听一下咧。食物及卫生局的局长陈肇始上来同大家盘点一下啦。 9:30咧，继续有医生与你嘅，今集又同我哋探讨咩嘅议题呢？ 咁啊，都系同大家讲翻同疫情相关嘅嘢啦。咁啊，即系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啊嘛，政府又围封好多区唔同大厦啦。咁啊，每一日确诊个案咧都好多好多，有时会上升啊。咁究竟我哋市民应该点样应对咧？咁啊，今晚咧会请嚟咧。医生咧同大家解答一下疫情最新嘅发展嘅。 好啦，到晚上10:00有印第安人的烙印。 冇错啦，呢个纪录片集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有留意开国际新闻嘅朋友都可能有认识噶，即系。之前有報道過咧，即係原來19世紀嘅時候咧，加拿大呢個聯邦政府一建立嘅時候咧，當地有好多印第安嘅土著就受到侵害，咁佢哋咧即係自細咧就俾人強行送咗去一啲寄宿學校嗰度，接受佢哋文化同埋歷史嘅洗腦，咁啊部分小朋友咧更加遭受呢啲虐待、性侵甚至乎殺害嘅。咁今晚呢個印第安人的烙印呢個紀錄片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咧加拿大呢、這個。黑暗的历史一面，咁啊，今集咧会有呢个加拿大安大略省保留区嘅原住民啊，嗰啲印第安人，佢哋亲自去讲述一下咧，佢哋当年就喺呢啲寄宿学校面对嗰啲种种唔公平嘅待遇，同埋点样被虐待，咁亦都会讲下咧咁多年嚟啊，佢哋点样同政府去角力，去积极为自己个民族咧争取翻应有嘅权利咁噶。 咁啊，即系呢啲历史就当然系伤痛啦。咁希望就可以即系引以为鉴啦。咁啊，唔好再重蹈覆辙啦。咁啊，今日嘅节目都系非常丰富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港台电视31。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表示，一个负责接听一般查询热线2824-6111的总入境事务助理员确诊新冠病毒，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哇，毛利你好有手尾喎，啲手工具用完抹到好乾淨下噃。 当然啦，斌神，尤其是手握嘅部分啊，工作嘅时候先唔会跣手啊嘛。喂，你嗰个大锯啊！ 哇哇哇，小心啲，唔好对住我。不过呢，你都可以照顾下身边嘅工友，避免将刀锋或者尖锐嘅部分指向身边嘅人嘅。师芬，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 阿斌神，你都小心啲。毛利啊，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用得好，开工安全冇烦恼。我系斌神。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比赛，国家队刘梦涛攞到今届的第八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38啊，晨光第一线咧，而家1872388等紧你哋嘅电话。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去到点唱，又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嘅环节向你嘅亲朋戚友讲又好啊，向大家咧打个气加油又好啊，都可以而家趁住呢个机会咧打电话嚟登记啦，1872388。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受咗乜嘢刺激啊？好多人有翻咁上下年纪，都会觉得自己嘅观点先系啱嘅。年轻时候自己嘅睇法仲未成形，好容易受到其他嘢影响。当年纪大咗，就会觉得我呢个睇法必定系啱噶啦。如果唔系，我点可以嚟到人生呢一步呢？觉得自己食盐多过你食米，行桥多过你行路咯。不过，有时候遇到一啲事情，睇法可能会大逆转。我有个朋友，乜嘢都系持相反态度。以最近嘅环境为例，平时佢翻工就会喺度呻，点解唔俾我哋喺屋企办公？到而家大家可以 work from home， 佢又会话啦，点解唔可以俾我翻 office 做嘢先？平时食饭佢又嫌人多。到而家每台只可以坐两个，佢又会话点解得咁少人，食饭都冇气氛。简单啲讲，佢睇嘢嘅角度睇负面嘅嘢咯，正面嘅睇唔到。早两日同佢倾偈，都预咗听佢呻啦，点知佢话最近有啲唔同嘅睇法。我问佢发生乜嘢事啦？话说呢排佢经常都要在家办公，竟然开始执屋，无意之中执到本相簿出嚟， 你都曾经试过执到一啲物件出嚟之后，会攞住呢件物件不断进入自己嘅回忆里边，然后谂翻好多嘢。如是者，太阳已经落山，原来最后乜嘢都冇执过。呢本相簿有好多已经发黄嘅照片，好多都系佢童年时代嘅相，其中一啲就系佢攞住细路仔时候经常玩嘅玩具影，好似公仔纸啦、剑仔啦、超人玩具咁。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乜嘢系公仔纸啦、剑仔，搵个机会慢慢再讲，或者问下爸爸妈妈，甚至阿爷阿嫲，佢哋可能会同你慢慢倾嘅。同我一样，佢细个家境比较贫困，所以当有一啲玩具喺身，就会有一份满足感。我朋友话啦，睇翻呢啲相，觉得其实世界可以好简单。而家越大越唔开心，可能只系因为越嚟越贪心。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其实反而应该反璞归真。我听到佢讲呢句之后，真系好想同佢讲：突然之间，你睇嘢咁正面嘅，我真系好高兴。难得一个人转死性，做人有时候真系好得意。可能只是经历一件好小的事，已经对你有好大的启发。我朋友说，是啊，做人有时候真的可以用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不需要什么都闹着来做的。可以有一些积极的转变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只是怀疑，明明他是 work from home, 在屋企应该要工作的，点解会去咗执屋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我是个阿薇，想提一提大家，我们现在要一起团结和病毒打场硬仗，而这只病毒是可以致命的，打了疫苗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的机会，快点去打疫苗，打好这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每一个市集我都要有一个兼职，是for我写新闻稿的时候是写到去 pitch 到记者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创业家 Sumio。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Rody 呢最主要是啲搬运乐器的工作。在香港呢我哋如果出去做嘢我哋会叫 Guitar Technician 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 Guitar Technician Franki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屋企人帮你手，有冇讲声唔该？ 有冇主动问家人有乜嘢需要？ 系咪唔中意听屋企人讲嘢啊？ 一家人要互相尊重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就算对住屋企人都要讲一声唔该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给你打气，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今晚吃什么好？食材怎样选？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下呢一个餸咧，我自己觉得就细个咧，我就唔系好中意食呢样嘢嘅。咁但系人大咗咧，个口味会变啊嘛。咁就系茄子啦。 哦， 我都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 你同我一样喎， 都系。 我细个好怕食噶。 嗯。 咁我阿妈煮亲咧，我就即系唔会夹嗰味餸咯。 系系系。 而家就冇所谓，即系鱼香茄子你都会食啦。 啊，鱼香茄子又唔同，因为咧真系可能我由细到大咧都系中意啲浓味嘅嘢啊。咁啊细个咧，如果就咁蒸茄子，你又会觉得好似好寡啊，即系冇乜味道。 我就麻麻，我就唔系话因为佢个味道， 嗯、 我系因为佢个口感啫。 哦，即系比较腍系嘛？ 系啊。 咁但系后来咧，可能即系人大咗，点解口味会变咧？亦、都我觉得都关就系你食多咗唔同嘅煮食方法事嘅、即系你发现原来呢个食材咧唔系净系屋企咁样整法，即系你出到街嘅时候发现，咦，原来譬如茄子咁讲啦，又可以即系烧烤嘅时候去叫啦。咁亦都有啲嗱，除咗鱼香茄子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啊，系、有啲凉拌。原来凉拌又可以即系另外一种味嘅，咁咁我想讲下咧，可以喺屋企点样做一个比较野味啲嘅茄子咧？其实咧最主要咧，我就觉得就喺一啲料头嗰度咧攞一啲嘅香味，因为始终茄子本身咧都系比较淡味啲啦，咁亦都即系淋身啲啦。咁咧，我自己咧就幾中意咧，將個茄子咧即係劏開咗一半啦，即係打橫咁樣劏 開 咗，係啦係啦，就唔好打洞咁樣啦。打橫片開咗之後咧，就喺上面咧就介少少嘅紋，係啦，咁咧就等咧之後嘅一啲醬汁咧可以滲到入去嘅。咁我咧就會介開咗之後咧就擺喺個鍋嗰度，就熱水咁樣蒸佢一陣啦，蒸佢幾分鐘，就淋淋地嘅時候咧，我就準備咗一啲嘅料頭嘅香。香料即系譬如有啲咩咧，有啲蒜蓉啦，有啲葱啦，跟住咧加少少辣椒丝啦。 哇！呢全部浓味嘢喎。 龙尾啊，因为本身佢嗰嚿嘢比较淡啊嘛，系啦。咁跟住咧就再加多少少花椒油啦，系啦，同埋一啲嘅豉油啦，咁啊捞一捞佢。你中意可以加少少麻油添。咁我有啲朋友咧好中意食芫茜嘅，我就觉得你都可以将佢剁碎佢，跟住捞埋落呢个酱嗰度。咁然之后咧就铺喺个茄子面上面，系因为你芥咗花咧，佢啲汁就会渗落去啦。咁啊继续咧，亦都可以继续蒸佢，咁啊蒸多佢十分八分钟啦。咁啊，等个茄子淋啦，跟住酱汁咧又渗咗喺个茄子度啦，最后咧就煮少少热嘅滚油啊，就沾翻喺个面嗰度，咁就有一种香味咧，连嗰啲蒜蓉嘅味咧都涌埋出嚟啦。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因为咧就平平地啦，我唔知道而家茄子有冇贵到啦，可能都有嘅。咁但系我又觉得都几好食嘅，即系呢一个嘅方法去到几好送饭。 喂，首先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加一啲浓味嘢，譬如蒜蓉为例啊，加多啲啊，因为会香啲，最近咧我就觉得即系蒜蓉呢一样嘢好劲啊！ 系啊， 你只要加多啲咧，其实咩都好食。 佢化腐朽为神奇啊！真系，有冇谂过蒜蓉捞饭咧？咁你 哦，咁呢个系考虑之列嚟嘅。 系 咁但系有一样提议一下先啊，即系如果你 系 喺热恋中嘅男女咧，咁如果你食呢味餸咧，之后就最好就 系 即系各自翻屋企啦。 系系 因为个口气其实都几严重嘅。 一个口罩唔够就两个咯。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啊！今日的享乐时代呢，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抗疫期间仲有啲咩享乐嘢，咁啊，梗系可以玩下啦，系咪先？不过抗疫咧，咁啊，除咗咧，嗱，我哋一阵间转头咧，就再同各位听众讲下我自己嘅一啲享乐嘢。不过咧，如果你系喺工作上边咧，从事呢一个嘅理发店嘅朋友咧，啊，咁啊，真系相当之好咯。因为咧喺听日嘅时候咧，咁啊非常之好啦，因为咧大家就可以重新咧又再工作啦。好多朋友咧都话哇等咗好耐啊，好想咧又再次翻翻工啊咁样啊，而家又有机会啦。不过咧系嗰啲 booking 咧，可能大家要处理得好啲啦。突然之间一涌晒去开，你就处理翻啲 booking， 咁啊预翻每个客人咧大概要几多时间？ 佢要有要求噶，即系唔系话随便 walk in 就得噶。 冇错啦。咁啊由于呢个疫情严峻嘅关系啦，而家咧就话到呢个理发店同发型屋咧就可以喺有条件底下3月10号咧就重开嘅，咁但系其他咧冇提及过嗰啲咧，嗰个嘅社交距离大家都仲要继续维持噶吓。好，咁我哋讲翻呢个发型屋理发店嘅，佢话咧最少咧有啲乜嘢嘅条件啊，先可以重开咧。第一，员工同埋顾客需要咧就系接种最少一剂嘅冠状疫苗嘅。咁啊，我咧就已经有2剂立排紧队咧，咁啊准备去接第3剂噶啦。即系我都已经有最少一剂啦，系咪？咁我真系都 OK 喎。第一个，好啦，第二个顾客咧就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日日都用啦，系咪？好啦，第三个工作人员同埋顾客全程佩戴口罩。我而家讲住电话都戴住个口罩，嗱，我咧就已经即系符合咗呢个条件，咁我可以将我头上面嗰啲杂草咧，咁啊约个发型师去剪一剪啦。 不过呢度咧，我真系要称赞一下帮我剪头发嗰位先啊。点 解？ 因为我之前已经系剪嘅时候都系冇除口罩啊嘛，但系佢竟然可以帮我剪到滴水而唔会剪烂我个口罩。 呢个我都要 好厉害。 其实本身咧，我去洗头嘅时候，我都谂，我洗头嘅时候会唔会洗到个口罩湿晒？ 又冇、 啊。啊、原来他们真的好呢，他们可以洗到个口罩，洗了你的头呢，但口罩不湿的。 对、哦。 他最多呢是耳仔呢，他以前会帮你捽下后面的嘛。现在他就不要搞那些位置了，就最近就清洁了你的头发。 是啊。 跟着呢就去吹干他，再帮你收拾，这样就已经 OK 的了。没错啦，那大家就留意一下这些叫做最新资讯啦，那么有些什么 update 呢，啊，晨光第一线又会跟大家讲一下啦。好，轮到讲下我嘅呢排咧抗疫期间其中一个叫做享乐系咩咧？都系咧透过呢啲网上边要做噶啦。咁啊，而家减少出外嘛，系咪先？其中一个咧就系睇呢个动物园嘅 cam。我记得之前芭比都好似有提过嘅。咁呢个咧，我可能我怀疑因为我介绍俾佢，变咗佢嘅享乐时代系啦。咁唔紧要啊，除咗呢一个咧，即系睇动物之外咧，另外一个咧都系睇人哋嗰啲嘅網上嘅片啊，係點啊？我尋日都有同鐘哥提過，咁啊喺網上面有好多人咧，佢哋有啲叫隨意拍，隨意拍嘅定義係咩咧？就係佢咧會拎住個 cam， 或者佢先望一望個 cam 啦，講幾句就啊，今日咧就嚟到尖沙咀啊，彌敦道一帶啦。咁跟住落去咧，我咧就會有15分鐘嘅時間，我即會由尖沙咀咧就行到去呢一個嘅佐敦嘅，咁啊長啲嘅可能佢會行到去油麻地旺角咁樣啦。咁又講下我今日行去邊啊，咁啊你今日風光係點樣啊？咁啊講少少，即好似有個 lead 咁樣嘅，有個題咁樣嘅。跟住咧佢就行噶咯，行嘅時候咧佢唔再講嘢噶啦，唔再同你傾偈噶啦。咁你就一路淨係望住網上面嗰個片咧。你睇住佢行路咯，跟住佢睇到啲咩就佢有陣時會望翻攞翻個鏡頭喐一喐嘅，哦，見到呢間鋪頭，跟住幾得意嘅，跟住佢咧就可能會望一望呢間鋪頭，咁個 cam 又會 zoom 近少少嘅，咁你咧就好似跟住佢一齊去行街咁樣嘅。咁你話喂，香港啊，可能會有呢一啲嘅片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即係都揾咗香港好耐咯，我又想試下去其他地方嘅，中意一啲以前去旅行去過嘅地方，或者以前咧旅行都冇去過嘅地方，例如埃及咁樣，我冇去過啊。你可以上網揾翻睇埃及會唔會有類似呢一類人嘅，譬如 KOL 或者攝影專才，咁佢哋都會做翻呢啲叫隨意拍嘅嘢咧，咁你就揾翻佢哋啦。其實全世界都好多地方都有噶，例如喺紐約有啦，倫敦有啦，法國巴黎又有啦，東京又有啦咁樣。咁你咪揾翻你自己中意嗰個城市咧，你撳下撳下嘅時候，你發覺佢哋都有幾多唔同嘅行嘅。譬如你巴黎嘅嗱，嚟緊可能你會見到又有奧運啊嘛。即係過幾年之後有奧運，可能啲人已經去到影下，我睇下有咩嚟緊法國巴黎嘅奧運有啲咩特別嘅嘢已經係有嘅先咁，佢哋咪跟住佢行咯。不過佢可能講法文，因為佢可能 search 翻佢哋自己嘅地方嗰啲。咁但係冇嘢㗎，你睇片啫嘛，睇片你都可以一路睇。譬如東京，咁佢哋都一樣咧，就係中意啦。例如佢講普通話嘅，咁佢咪譬如喺東京或者喺首爾，咁佢一路行嘅時候，佢用普通話介紹翻哦，我喺呢度留學生啊，我今日咧去過邊度，我行翻學嘅時候，沿途見到咩風光啊。咁除咗啲隨意拍之外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講嗰啲咧，佢哋中意介紹一啲美食都有嘅，即係佢哋行過，今日見到呢間鋪頭，有少少似咧，我哋而家網上串流平台睇嗰啲一路行到邊食到邊嗰一類型嘅 documentary 啦。 不過咧，即係呢啲要講嘢呢一類型嘅。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嘅片咧，其實我一般嘅啫，因為有時候你未必會中意啦，又或者有啲聽唔明啦。咁但係而家咧喺又新興咗，都唔係新興嘅一段時間，好多人睇，即係動輒得幾十萬 views， 幾十萬喎，係做咩嘅咧？係冇嘢嘅，冇人講嘢㗎。係 啊， 譬如小白就話講嗰啲行路啦，或者我見過一個咧係喺日本嘅，佢就係將個 cam 擺咗一個火車，或者即係好似山手線嗰啲擺咗個火車頭，冇嘢㗎。你就跟住佢行咯， 系啊， 你好似望住架火车开咁样嘅咋，冇嘢嘅，好多人睇嘅、哦， 系啊，佢都唔使讲嘢嘅，啲人净系 唔使讲嘢噶， 单手线嘟嘟嘟嘟嗰啲声咧，啲人就自己开心噶咯， 系啊，即系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就好高兴噶咯， 就叫话先足够。 系啊， 咁啲人覺得好開心，係咪先？所以網上面都有好多呢類型咁樣嘅片咧，喺抗疫期間咪大家眼睛可以去咗旅行，咁啊最好就係咩咧？拍片嗰個人其實佢自己都唔好講嘢嘅，咁你聽都唔使聽， 瞄咗佢， 瞄咗佢啦， 瞄咗佢，瞄唔瞄冇乜分別嘅，咁你咪自己睇下，咁啊開心一下，當自己去咗旅行先咯。 係啊，開心好簡單嘅咋， 係啊， 聽到嗰啲鐘聲已經好開心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